簡單地注意保暖可能都應該是足夠的了，而且看到外面又不是很大風，應該保暖方面就不需要就太過頭痕的，簡單都應該做得到的了。今天早上早繼續有香港電台第二台和普通話台聯播時段的晨光第一線，直播室入面都有白權老師伯陪住各位聽眾，今日都一起起身啦。咁嚟到咧就係12月20日，農曆11月27日，咁其實都仲有幾日咧就會又放假噶咯，又係呢一輪嘅假期咧又準備嚟到噶啦嚇。咁啊24日咧，咁啊平安夜開始，星期六啊、星期日啊都係聖誕節嚟嘅。咁啊唔知道大家喺今個星期咧會唔會都已經早咗攞你嘅假期，咁啊自制一個咧就係長嘅假期咧，定系留翻咧圣诞节之后咁啊，准备迎接除夕同埋新年嘅时间，先至会一次过放晒佢咧吓。 晨光每日一格， 一个人嘅状态应该点样先至为之系好呢？好的状态是可以令到你譬如如鱼得水，即譬如刚刚过了世界杯，好的状态可以令到你球场上面发挥得非常之好，淋漓尽致，要过人就过到人，要射波就入波。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应该是真的好像水一样，要抱着的心态是随缘放得轻。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其实你好像水一样，你尽量是迎合每一个的环境，迎合每一个的气氛，那你就能够将自己的状态不断去到最好了。讲起上来比较上圆一点，虚幻一点，但你可以试一下想一想怎么可以保持状态呢？不论放假定还是上班的时候，你都好像水一样，水流过的溪涧，它亦不会因为溪涧好多喺度，跟住咧就阻碍咗佢嘅步骤，佢一样咧系会不断咁样流落去。佢去到一啲譬如系河川阔嘅河流，咁佢一样咧亦都可以顺势而过。咁你谂下啦，所以话要因应住自己嘅环境，将你自己好似幻化成水一样，样嘢都能屈能伸嘅，咁你就可以成日保持住一个好嘅状态，咁样咧就遇到每一件嘅事情，你都可以尽快咧用一个最好嘅状态去到解决，亦都唔怕挑战，因为挑战就算喺前面，你就好似瀑布啊，经过一嚿岩石一样，唰一声就已经可以成功过咗过去啦。所以我哋要好似水一样，不断咁样流动。亦都要好似佢一样适应任何嘅环境，令到我哋可以经常保持住最好嘅状态。 想到当年时告别母校时，我们立志就快讲声，我愿意。亲爱的同学，你又说心事，难伴总是失望离去，无法相依，想我给提示。怎可促成你事？其实我也每天边走边学世事，明明身心经已重伤，扮皮外伤，笑着博他去鼓掌，爱需要合唱，太过刚强，他不会留低欣赏，明明所得不太理想，为人着想，伤心都全漂亮，改善了迈上认清方向，面对变成了他身边其中一个败仗。讲到感情事，似是个选择名字，才去开 笑着觉得是鼓掌，爱需要合唱，太远心长，他都会毫不欣赏，明明所带来理想，为人着想，伤心都孤全漂亮，改善了迈向认清方向，你到今天还未改你的思想，难怪你在这天没歌可唱，行光线是女人内心受养， 有阵时人的而且确要好好地认清方向，咁样喺我哋遇到任何难关、遇到任何岩石啊，喺挑战喺我哋前面嘅时候，我哋一样真系好似水一样啊，迎合所有嘅环境。李咏琪嘅作品《同班同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出面室外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9%， 寒冷天气警告是继续生效的，大家注意着保暖。同大家一起揭揭报纸的时间都不难发现几多都是不错的消息的。房协为了庆祝踏入75周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叫做万家有礼迎转禧的一个消费推广活动。房協嘅咁都可以即係借呢一個機會咧，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佢哋亦都會向轄下20個出租屋村嘅長者同埋房屋嘅住户啦，同埋咧就係一啲房協員工，以及咧就係家屬等等啊。咁每人咧就會送贈一套咧就係總值港幣100元嘅現金券。咁喺房協轄下超過200間嘅參與活動嘅商户嗰度消費啊，包括咧就係譬如係餐飲食品啊、家庭用品啊、衣物保健、超级市场和便利店等不同类型的商户都是可以消费的。有关的居民就会在今年的12月之内可以领取这个现金券的了，并且就在出年1月1号至1月31号，即是出年1月之内你就要用完它了。消费港币啊，咁啊满20蚊就可以使用一张嘅现金券，咁啊每次嘅使用数量咧系不限嘅，咁啊叫做食饭嘅时候有少少津贴咁啦吓。咁啊当然啦，房协亦都话到喺期待啊新嘅一年啦，咁社会继续咧就系迈向复常，咁啊佢哋亦都希望咧借住今次嘅活动啊，进一步咧就促进啊佢哋自己区内嘅消费，同时咧亦都迎接佢哋75周年啦。这些叫做少少的帮忙都可以带给我们一点又一点的微笑。生活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是除了金钱之外也都可以令到我们有一种的微笑在这里。你又会不会可以留意得到经常可以享受一下这些生活上面带给你的快乐呢？不要成日估埋抛腮嘛。早上的时间它是 Cloud, 云浩影。气流 离不开的你，责怪我转机要飞要飞，我不生不死，无用我你瞬间已默记，宁愿自己来过吧，我最爱的意，难怪像我都搞足气。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还原我沉溺的气味，沉溺的气味，难呼气。 很淡一的你，难摆动我的理想传记，还要再怪得太猎奇。I'm just talking to myself, talking to myself. It's okay. Hey, 怀疑你心锁的气味，这么的滋味难靠气。Hey, 云雾里面慢慢亦是你，期在我亦很滋味，期望你不阻挡。 呢首作品嚟自 Club 云浩影 featuring AF 嘅《气流》。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啊，出边十五度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嘅。六点二十二分嘅时间，唔知道当大家洗衫嘅时间，会唔会都会发现呢？有阵时啲衫啊，咁啊洗洗下嘅时间咧就会缩水嘅，特别系嗰啲譬如棉质嘅衣物啦，咁啊真系唔觉意缩咗水，即系洗嘅时候，哎呀太大意啦，可能拎去咧就系干衣机咁，跟住缩咗水。咁你话如果屋企有啲细路仔啊，缩下缩下缩到俾佢着噶，梗系冇乜问题啦。但系如果自己啊一个人住啊，或者嗰件衫好中意嘅，有冇办法可以将佢回复原状咧？咁样？都唔係冇嘅啊，原来呢都有啲生活上嘅用品可以帮助到我哋将呢一类嘅衣服呢就回复原状。嗱，可以用嗰啲滋润嘅发语啊。好简单嘅啫，其实呢只係需要喺我哋嘅日常啊生活入面啦，用嗰啲发语啊。我先攞呢就係一盆嘅水。即系喺呢个星盘嗰度啦，能够放得下，放得落呢个衫，或者落个盘啦，咁啊放得落个衫啦，放得落衫之后咧，加入啊一啲能够咧就盖过件衫嘅温暖嘅水。好啦，第二个步骤就将一大茶羹嘅呢一个发语咧就放入呢一个嘅水入面，并且咧搞到佢溶晒，咩牌子都得嘅。好啦，既然咩牌子都得啦，跟住倒咗落去啦。好啦，放咗落去之后呢，然后你呢就将佢大概浸30分钟，记住要溶晒喎，溶晒先至能够呢就好好地发挥佢嗰个力量嘅。跟住你就发觉呢，咁由于呢啲即係护发素啊，咁可以令到佢变得嗰啲纤维呢松弛好多啊。跟住呢你就可以不断呢就慢慢拉拉松一松返件衫，哎个身可以变返做原本咁样㗎喎。好啦，然后呢跟住就将啲水倒咗佢啦。跟住咧，就再用两只手啊，跟住就唔好用机洗啦，再用两只手咧，轻轻咁样将件衫咧就搓一搓，慢慢咧就压走啲水佢。啊，呢个时候千祈唔好就好似扭台布咁样扭佢，因为你一扭咧，就件衫真系好容易生拉拉啦。慢慢压就压走啲水佢，跟住再攞出一条咧就非常之吸水嘅毛巾，咁啊不断咧就放喺佢身上面，或者就攞去垫埋底啊，咁啊去到就吸水先。好啦，吸完水之后咧。咁啊，将呢一个将件衫啊平放喺毛巾上边，然后咧就一齐慢慢咁样，好似卷毛巾咁样，唔好大力，好似卷毛巾咁样卷。 這個呢亦都係非常之有效咁將衣服入面嘅衫嗰個水分呢就帶走曬㗎。呢個步驟我自己就會重複多幾次啦。慢慢咁樣呢就發覺呢就拉返鬆嗰件衫佢就可以呢變返去到原本咁樣㗎喇喎。記住在件衫完全乾透之前每隔一阵你就可以将这个拉拉的动作重复两至到三次。好了要少少心机的。等到它完全乾了之后如果你担心有一些皮肤发素留在件衫入面的话先至再拿这个冻水很简单地洗一次。咁就可以將呢啲即係多餘嘅護髮素咧，就整走埋噶啦。所以咧，呢啲方法咧，都大家都可以袋定袋，買一件衫縮咗水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啊嘛。早上6:26嘅時間啦，出邊1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9%。雖然話就話天氣嘅温度咧就冇前兩日咧就咁寒冷啊，不過而家寒冷天氣警告繼續生效嘅，注意住保暖啦，可能攬翻條頸巾，千祈唔好攝親。我哋一首歌曲嚟自陈奕迅《人啊人》，听埋呢首歌曲咧，时间转头就会去到准备6:00噶啦，啊6:30先至啱。 一个人，还是一片云，或者突然。最乌云会记得，也记得一个人，还是一抹尘，或者自然。灰尘有几多是热血，是肉身。很谦卑的人，很坚阔的人，一出生一刹皱眉头掉眼泪，而最后碰着几多种好。几多种丑人，从万世梦中想，谁明白过所有人啊人，信任并骗人。一个人 6:29啦，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早上啊，白元浩陪住你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康俊报道新闻。欧盟委员会初步认为，美国社交媒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在整个欧洲的个人社交网络市场以及社交媒体网上广告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公司将网上分类广告服务与旗下社交网络挂钩，以排斥对手。欧盟委员会又指 Meta 涉嫌单方面对在 Facebook 或者照片墙上投放广告的竞争性网上分类广告服务施加不公平的交易条件。欧盟委员会认为有关做法违反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运作条款。乌克兰警告俄罗斯可能准备从盟友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明斯克，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较早时，乌克兰首都几乎空烧受袭，引发连串爆炸。官员话冇人死亡，但有人受伤。又指俄军施袭的大部分武器都被击落，但部分击中关键的基础能源设施，导致停电。官方就说俄军使用的23件伊朗制武器入面18件被防空系统击落。西方传媒报道今次是俄军五日内第三次攻击，而通宵施袭就较为罕见和不寻常。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明斯克和莫斯科对于与欧洲对话保持开放态度。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卢卡申科说正如两人经常所说，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于与其他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他希望很快有机会和欧洲国家就安全议题和未来世界秩序 开展建设性讨论。新当选的四名选委会界别议员在立法会举行宣誓仪式，由行政长官李家超监誓。议员黄锦辉读誓词嗰阵，有地方读得不清楚，需要重读。他解释当时太紧张。陈永光表示，与特首交流嗰阵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建议，对方反应正面。另外，根據基本法原則和相關法律規定，李家超確定四人的宣誓為有效宣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1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本周餘下時間天晴乾燥，早晚相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㗎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搵人帮你 㗎。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喎，咁咪可以悭返啲时间去撑台脚囉。 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的网页睇睇。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 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睇睇时间先，6:36嘅早上，出面系1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8%。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咧喺朝头早嘅时间啦，继续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听众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嚟到星期二嘅早上，等我继续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点啊？寻日夜晚咧，会唔会话即系啲热潮过咗之后咧，就瞓得唔好咧咁样？因为我发觉真系。有啲好似嚟啦，就係呢個世界盃後嘅咩唔知咩乜綜合後群症嗰啲咧。 哦，我冇事喎、因為我不嬲都瞓得唔好啊嘛。咁所以咧，唔會因為咁樣你瞓得唔好啊，因為一路都係咁樣。 唔會嘅，梗有辦法解決嘅。 都有嘅，都有嘅。可能係即係等退休啦咁樣。退休嘅時候，完全另一種生活。咁就唔同曬咁樣。 但係咧，即係以我認識嘅鐘哥咧，咁即係又好投入自己嘅工作啊咁樣。如果即係突然之間有一日退休，可能你會好唔習慣，好悶，周身都唔聚財，唔知會唔會咁樣咧？可 唔會啊？我變咗啦， 係咩？冇理由噶， 我變咗啦，小白， 我竟然唔知道， 我需要另一種生活嘅啦，其實。 唔会嘅，吓边有咁容易变咧？一个人咧喐惯好难，突然之间叫佢唔喐噶。 唔系咁啊，即系每一个人都有啲特质噶嘛。但系咧，真系会因应唔同嘅年纪啦、唔同嘅环境啦，需要有啲转变嘅。但系有啲嘢咧，真系变唔到嘅。譬如啊，即系有啲人好中意讲嘢嘅，咁你有冇留意咧？喺世界杯期间咧，你会揾到呢啲人出嚟嘅。即系如果好听啲讲咧，就叫做佢样样都识。如果叫做俗啲讲咧，就叫做咩都答到嘴嘅。好厉害嘅。譬如咧，世界杯期间，我哋都之前都讲过啦。我一次去茶餐厅食嘢啦。咁有啲负责清洁嘅阿姐。咁你睇佢嘅外形，譬如50岁左右嘅清洁姐姐们啦，或者啲服务员佢哋嗰边啦，咁你哋断估。佢哋唔识踢波噶， 系啊， 亦都唔会留意足球嘅嘢嘅。但系即系人不可以貌相。喺嗰喺啱啱之前世界杯期间咧，我去咗几次，几次佢哋都讲紧波。 哦， 系啊。咁当然咧，佢哋讲波嘅方向同你哋好唔同嘅。即系佢哋只系讲 靓唔靓仔 啦，唔系冇谈及样貌。如果30-40岁嗰啲咧，或者甚至乎再细啲嘅。佢就會可能講外貌嘅喎，但係我接觸嘅呢一班咧，就係講呢個贏定輸啦，講賠率啦，講人哋話佢好冇波啦，係人哋講，唔係佢自己睇，咁會用呢啲咧比較叫做簡單啲嘅角度去講呢一場波。咁但係咧，你聽曬佢哋嘅內容咧，主力咧就係環繞住點解佢哋會咁有興趣，就係因為博彩啦。 哎哟，就希望喺中间入面即係老土啲讲就有啲游水。 係啊，咁当然啦，咁我听到嘅时候已经太迟啦，点解呢听到我第一句，我之前都讲过啦，听到佢哋讲我第一句就话琴晚又输钱啦。咁但係如果佢话今晚买边队呢，如果係一个问号呢，可能我会同佢讲嗱，其实呢真係睇波不到波。开心乐趣多， 系啊， 咁但系你已经太迟啦嘛， 咁聽到佢講嘅時候已經輸咗啦。咁但係你又希望佢哋明白啦，佢哋呢句説話背後咧，直接影響咗佢哋嘅心情啊嘛。 係啊， 因為見佢哋嗰日嘅服務都係爭啲嘅， 打咗個折扣啊！ 即係放低碟早餐咧，都係重手啲嘅拍咁樣咯。 系、哦、啊， 咁但系嗱，撇开呢一样嘢唔讲啊，你又觉得好奇怪、啊。如果佢哋一直唔接触呢一啲嘢嘅，呢、這个方向完全唔接触、 嗯， 哪怕佢咩原因都好啊，但系佢竟然都答到两嘴、 啊。哇！佢哋平时咧、這個，我都发现咗有呢一班人嘅存在。不过佢哋平时咧就真系已经冇接触呢个足球啦。咁、 嗯、 平時亦都唔會去到咧，即係喺唔同嘅聯賽嗰度咧，咁、 嗯、 啊叫落住啦。 嗯 ，OK， 喂，唯獨是世界盃咧，佢哋會彈出嚟噶咯。 係啊，嗱，咁啊世界盃完咗啦，其實中間過程就夾住去嗰個上月球啊嘛。 嚇、 啊，咁我記得嗰日咧，咁、那個美國 NASA 嗰隻飛船翻嚟地球咧、 啊， 我又聽到嗰個阿姐喺度講啦， 係。 就嚟上月球啦！嗱，且嗰只飞船咧兜咗个圈翻嚟，嗱、 啊， 佢又讲到噶、哦，系、欸、啊，所以我就觉得啊，有时候咧，啲人嘅特质几有趣嘅，真系可以咩都答到嘴。 哦，佢一定系神光嘅听众啊，因为我哋嘅涉猎嘅范畴咧个题目啊，都好广阔。我哋又讲世界杯、卫星啊、宇宙，我哋耐唔耐又会讲下，因为佢仲唔系我哋嘅听众嚟嘅。 嗱呢樣真係好得意嘅，即係成日都話咧，晨光朝早嘅節目咧係比較難做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因為係聽眾群咧好廣闊 啊。 如果你做夜晚節目，可能都係就嚟瞓嘅一族啦，或者係去叫做夜蒲一族啦。咁夜蒲一族未必聽收音機啊，咁當係都係夜瞓叫夜鬼啊嗰班咁。咁其實咧，你可以揀某一個特定嘅群組，就係嗰班啦，即係夜瞓嘅，可能佢想聽一啲感性嘅説話，一啲催眠性質重啲嘅，或者係一啲音樂感重啲嘅，亦仲未瞓啊嘛。咁、你自但揀選好清楚嗰個目標，就係嗰一群。朝、早嗰啲咧，就係、樣樣都有嘅。嗱、準備翻工嘅工友啦。准备翻写字楼嘅叫做白领啦，准备翻学嘅学生啦，喺屋企准备帮屋企人翻工翻学嘅家庭主妇啦，即系唔同类型嘅人都喺朝早有机会去到收音机、你唔可以净系睇一种啊嘛，系、样样都要睇啊嘛。咁而家仲有 archive 啦，咁你就可能系有啲外地嘅听众啦。咁你样样嘅听众群都有嘅时候咧，咁我哋去拣选嘅题目咧。就真係好似即係我見到嘅一啲清潔姐姐咁樣，你樣都要答到嘴， 係啊，樣樣都要有喺入邊， 係啊，樣都要有，仲要係樣樣唔係淨係話啊嗰隻飛船兜咗個圈翻嚟、 啊， 要深入多少少，咁你先至可以滿足到其他人每一個唔同圈子嘅人嘅可能一啲需要。 所以聽眾。都是用心去到听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心去到做。 啊，都是的，都是的。即是由于又系成一个究竟有鸡先定系蛋先咁啊？究竟是我们做得咁多嘢，令到啲听众听啊，定还是因为听众有需要听咁多嘢，所以我们先做咁多嘢？其实已经不知道那个先头次序系边一样。总之就是每日朝早，我们都会准备好多嘢。会偏向于深入的 系。 简单嚟讲，最老套嗰四个字咁深入浅出咁样 啊。 咁另外咧就系、听众咧，亦都可以吸收到好多嘅资讯咁样。 系，咁我哋就好似每日朝头早嘅厨师一样，啊，厨师拍板，啊，我哋到底整咩好食嘅菜出嚟咧？咁啊，心态 系啊，系啊，所以咧，阵间翻嚟继续再系咁样讲啦。 好，唔该晒，钟国尊，后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希望我哋嘅生活咧都系一样，快快脆好似呢首歌曲一样啊！生活服常。 时间嚟到早上6:45。 有意会跌进孤独，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企我身边，一关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境。给你知道，尽尽心被长期置顶。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直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遗症，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谨记喝水，你沉默离队，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担忧受伤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战胜哀伤，衷心赞赏。秋天气候俊凉，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 歌曲咧嚟自生活复常，有今日朝头早嘅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KOL 系列啊，揾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电话度。早晨 ，Mimi。就快脆咧就去到圣诞节啦，咁啊而家都陆陆续续啦，可能有啲公司都已经准备定咧要开呢啲圣诞嘅 party。咁啊好多譬如学校啊或者屋企咧夹埋啲朋友仔都谂住咧就系聚一聚，咁啊叫下啲圣诞大餐，或者甚至乎自己整啲圣诞大餐出嚟都有嘅。咁啊但系唔知道圣诞大餐。在飲食上面或者營養上會不會有很多的危機在這裡呢？會不會最健康的就真的可能我和 Mimi 都是小時候最傳統，就在學校自己做那些不是很有味的美食大會就那些其實就應該健康一點，但就真的沒什麼味道。 Mimi 是吧、 其實、如果學校呢以我所知呢，其實還有很多學校呢都沒有聖誕 party、 是嗎？ 是啊，或者食物嚟讲都系自备自己嗰啲啦。 是是是。 系啦，咁就唔系话我举手，我要预备鸡翼、我要预备菠萝香肠嗰啲。 系啊系啊系啊。哎呀，我哋细个系咁样喎。 冇错，细个走唔甩呢啲噶啦，系啦，咁啊，美唔美味就要睇下嗰个屋企整成点啦。 系啊，啲意粉啊会唔会好多意粉，但系冇乜酱咧？ 系啦系啦，但系如果真系啲大人嘅圣诞聚会安排咧。咁通常都係一定你都講得啦，聖誕大餐自然係大吃㗎啦。 係啊，好容易就有個 concept 呢，就係、是、都聖誕節啦就冇所謂啦，即係原本可能on diet啊體重調節緊嘅朋友都覺得係喎聖誕節喎、不過我自己有陣時候我都好擔心食得太多，因為聖誕節你食多咗啦，跟住你個胃又大咗、然後呢你就一氣呵成呢就去到可能新年啊嘅時候，哎呀新年啊唔緊要啦。跟住新年冇几耐之后咧，又农历年咯，唉，唔紧要啦，都肥咗啦，就不断咁样积落去，又有呢啲问题。咁所以我哋先从呢一个嘅圣诞大餐开始，睇下点样可以食得开心、美味之余咧，又唔会话啲卡路里超晒标。 如果我觉得嘅建议就系睇下即系个圣诞节嘅安排啦，有啲可能因为圣诞节我哋唔系即系庆祝咁多嘅、都系有一日嘅聚会，咁食餐晚餐啦，咁即系如果系真系成个圣诞嘅节日嚟讲，食一餐圣诞晚餐，咁我好多时都会觉得咁嗰餐食乜都冇所谓嘅、不过就唔好食到饱到 即係消化不良啦咁。咁、但係如果話好多餐嘅話咧，咁就真係要注意啦。一餐一餐咁食法嘅話，其實對消化系統啊，同埋對於即係啲膽固醇啊、血壓啊、糖尿啊，甚至乎體重都係唔理想嘅。 哇！大家應該咧喺聽翻 archive 啊，特別係開聖誕 party 之前聽翻呢一集啊，因為咩？ 唔係啊，係啊，因為聖誕節嗌嘅嘢食咧，講真。得一樣嘢咧，可能會叫做好啲嘅咧，就係、是、個火雞。 哦，因為但係火雞 mini 咁啊，火雞都比較鞋口，其實唔係好多人中意食。大家都係中意攞翻嗰啲普通平時食開嗰啲雞，可能拎咗去炸、拎咗去焗啊，就當係火雞，因為嗰啲真係好食啲。火雞係鞋好多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即係我聽見都係有人會訂火雞嘅，因為都聖誕節。咁如果揀火雞梗係好啦，因為火雞嘅肉係好瘦嘅肉嚟嘅，係、唯獨是即係避免咗中間咧火雞要有啲味，咁佢哋塞好多餡料喺入面去焗嘅，咁嗰啲餡料就會比較肥啲，但肉本身 OK 嘅，係啦。咁所以如果有嘅話，即係不妨都食啲啦咁。但如果你話火雞鞋嘅嘢話即係嗌咗都係浪費嘅，咁轉咗可能係啲炸雞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好多雞翼啊預備嘅，咁大家要小心啦。真係即係都好肥膩啦嗰啲食物，咁亦都。我諗唔少得仲有其他，咁而家好普遍都會見到有我覺得嗰個牛嗰個威靈頓咧、都係現時都幾流行 party 會食嘅一個嘅食物嚟嘅，咁、而佢有咩問題就係其實出面個酥皮啦， 係 啦，咁入面個肉其實都唔係好肥嘅，咁即係如果可以的話，個酥皮就即係唔需要食就唔食，或者食少啲啦，因為酥皮始終都係千層牛油做出嚟，係啦，就會比較肥啲啦， 係啦。嗱一路聽嘅時候咧，都會聽到其實聖誕大餐咧，譬如火雞又好啦，或者傳統嘅雞啦、雞翼啦、威靈頓牛啦，其實肉。咧就真系相当之多。我哋有冇话其实当然我哋成日都话系一份肉两份肉咁样啦。其实圣诞大餐都好难去到揾条街啦 set 死自己噶啦。咁有冇话即系人类最极限？唔好话人类啦，即系大家建议嘅最极限，真系食到边个位好收好啦咁样啊？ 哇，那个极限可以好大噶。 系啊。 系啦，不过咧，我通常都。即係有個建議就話，盡可能啦。如果夜晚黑真係有一個嘅 party 嘅聚會，食咁多嘢嘅，晏晝嗰餐同埋早餐嗰餐，嘗試就食得清淡啲，唔好咁多肉啊咁多蛋白質嘅食物，留翻個 quota 去夜晚嘅，咁、那個夜晚就會鬆動啲啦。咁一個大人正常，如果即係將一日嘅蛋白質儲埋嘅，都可以至少即係女士細細粒嘅都。都食到有六两肉嘅，即系话讲紧我哋手掌心啦，女士一个标准手掌心嘅话，即半手掌嘅肉啦咁。咁男士都可能会去食到有八两嘅八份肉嘅，咁就系男士嘅手掌大概一只多一只半多啲多咁样样啦，系啦。咁所以即系每样试下嘅话，其实应该系可以达到呢个标准嘅。 其实有冇话大概一个手掌咁样啦？如果我真系食炸鸡翼嘅，譬如鸡中翼咁样，其实个 limit 大概系几多咧？ 咁其实鸡中翼嘅话咧，要知道我系讲肉，唔系讲个皮嗰啲计嘅噃。 哦，系喎， 系啦，咁。雞翼的話講真的可以吃很多隻，因為雞翼的肉是少的，但是弊在就是雞翼的皮每隻都成一茶匙油。如果我舉例男士，你說我完全將我的 quota 放在下去吃雞翼，你真的可以吃十多隻都不出奇，但是個問題就是你十多隻雞翼的雞皮就變了真的那個脂肪，尤其是壞的脂肪是真的多得太緊要，真的不建議。咁所以雞翼我通常都係即係一隻起兩隻子，留翻個肚食下其他嘢咁。咁因為其他嘅譬如羊雜啊、豬肋骨呢啲都係好高脂肪嘅食物嚟㗎。即係要注意一點就係、如果啲肉係黐住嚿骨，而個肉係得少少嘅話咧，咁嗰嚿肉係一定係高脂肪嘅肉嚟㗎。 哦，喂，Mimi， 我仲發現個情況喎，譬如你講起雞翼啦，係啊，即係我聽完你講話一茶匙咧， 我原本都好中意食雞翼嘅，聽完之後我個心都慌，所以話啲聽眾其實應該開聖誕 party 之前聽聽，即係重温翻我哋今日呢一集嘅節目咧，咁啊食慾可以降低好多。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嗰個燒雞翼咧，其實呢個做法會唔會係有助於佢即係可能有啲聽眾都喂，我燒曬啲肥膏喎、哦，因為我又唔落油燒，我真係好似 BBQ 咁嘅形式燒，乜嘢我連埋呢個蜜糖我都唔落。可能普通一啲好健康嘅腌料腌咗，系啦调味调咗佢啦，跟住我就咁烧晒佢啲油份出嚟，喂咁我咪可以食多好多隻咯，系咪噶？ 但如果你谂住真系要烧晒啲油份出嚟嘅话，咁嗰只鸡翼应该唔食得噶啦，干晒啦。 又系， 系啦，所以点样都好，即系我都听见好多讲话啊，不如就烤鸡翼、烧鸡翼啦、煎鸡翼，我都唔用油噶啦，咁就唔肥，咁我都话。始终你仲食得佢个皮层仲喺度嘅咧，佢唔会冇油分嘅。如果你真系要令到佢冇晒油分咧，那个食物质基本上干度都真系唔食得落噶啦，系啦。咁所以都系唔系一个办法嚟嘅，用健康嘅方法去煮系正确，但系鸡皮要去嘅话咧，都系走唔甩噶啦。 嗯，系嗱，咁啊，除咗肉食之外咧，咁啲人会我话食翻多啲沙律，咁啊，可能我去啲地方或者系佢预设埋呢个沙律巴嘅。 嗯， 咁啊，沙律巴咧，佢可能有啲譬如是沙律醬啊，有些又有橄欖油啊，那我又應該在個素材上面怎樣選擇呢，是真的又會健康一點的 呢？是，沙律醬的話，第一最肥的呢就是海撒沙律汁噶啦，咁、所以即系你都知道其他啲嘢食都咁厲害嘅話，都唔應該選擇佢啦。咁、第二就千島醬呢啲，都係一啲即係排行好高嘅脂肪嘅一啲沙律醬嚟嘅。咁有啲就話，咁我用醋加橄欖油啦，咁咁喺個聖誕節嗰餐嚟講，如果個油份都食得咁多嘅話咧，我都建議黑醋係好，但係就。悭埋啦，即系嗰啲橄榄油就唔好落啦，即系悭得啊悭啊啲油份，系啦，就或者话橄榄油健康唔好咩？咁嗰餐啲油咧，其实都已经好劲唔健康噶啦，就唔好谂住加一两茶匙嘅橄榄油落去个沙律汁度会健康啲咯，其实仲会加重咗个脂肪负担。咁所以嗰餐最好嘅话就系食一啲即系真系冇沙律酱捞过嘅沙律菜啦，或者系一啲可能蒸烚嘅西兰花。一啲好啲多少油嘅菜，等啲纤维可以去吸下你食物嗰啲嘅油分咧，咁就会食得健康。咁如果真系想要味嘅话，就可能真系加啲黑醋啦，黑醋就冇脂肪嘅 ，OK 嘅。咁可能加啲黑椒粉咁去俾啲味，有啲就会可能挤啲柠檬汁啊咁样样咯。 吓，我见坊间咧有啲可能布菲咁，佢哋都有啲叫做咩柚子啊咁加落去，可以放下啲味喺上边嘅。其实呢一类嘅酱料望落去又好似唔系。感觉上超级肥的，是不是都危机处处的呢？ 是的，是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加了一些的添加剂啦，会令到个油份同埋嗰个佢嘅水嗰、那个即系柠檬汁啊嗰啲啦，系可以混合到，而你唔觉得佢肥嘅，系啦。咁所以即系我即系我自己观察会觉得啦，出面嘅话好多时系冇咩零脂肪沙律油俾你嘅，系即系你可能自己去超市买咗，自己 party 就可能有咯。如果唔系嘅话，最稳阵都系净系就咁黑醋就嘅，其实就最稳阵啦，或者。甚至乎都其实都美味嘅，有啲话我唔中意黑醋太酸嘅，咁你可以掉啲水果落去咯，咁就食嗰阵时会有啲中意摆啲金啊嗰啲落去噶嘛，好啊咁， 系 啦，咁食落去嘅话就当食水果，同时就带点一啲嘅甜甜味落去个沙律，咁就冇咁寡咯。 系都要留意住呢个果糖啊嘛，咪咪， 系啊系啊， 咁啊喺圣诞 party 系开心嘅，咁啊大家注意住啊食物嘅份量啦，同埋食物嘅种类啊，同埋记住啊。鸡翼是好吃的，咁啊一只鸡足亦都系一茶匙油嘛，系嘛？ 系啊系啊，同埋饮品就少啲，唔好饮咁多酒啦，即系都中间揾啲可能无糖嘅饮品啊、水啊去间下，咁等佢即系全程可以将个酒量减少啲，因为酒都真系好高卡路里，即系成餐如果加埋晒嘅话，真系唔知食咗几多日嘅卡路里噶啦。 明白明白，咁所以咧，我哋先由咧系圣诞节嘅圣诞大餐开始做起啊，跟住嗰啲除夕啊、新年啊、农历年啊，大家就继续啊，到时再谂下办法啊，搵阿咪咪一齐分析一下啲营养，大家听完之后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守到啊，唔好食咁过量啊。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咪咪，拜拜。 唔该晒，拜拜。

利是啊嘛， 派利是，因為 派利是都開心，福氣嚟嘅。 咁啊係，咁啊係，施比受更有福係嘛？ 係，當然係啦。 咁啊講翻交通都好開心，因為而家暫時咁多條隧道都係正常，路面都正常嘅。咦，咁講咩咧？講下啲修路，提一提大家。 啊，係喎。 就喺觀塘嘅月華街啦，咁由於有緊急維修工程啦，觀塘嘅月華街近住華麗樓對出啊，部分行車線咧就需要封閉嘅，咁嗰段就係單程嘅。去協和街方向啦，咁另外喺港島區啦，江樂道中由於都係有緊急維修啦，江樂道中去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文華呢個慢線咧都係封閉嘅，咁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哦，真係幾好喎！而家啲交通消息咧，好短啊，即係證明其實大家咧都喺交通上面啊，路路暢通。 最主要係學校放假就更加暢通。 是啦，啊，咁啊，復常啦，亦都系復常之後，亦都見得到咧，都唔係話有好多嘅阻滯，連埋呢個將軍澳嘅問題，亦都即係解決咗啦。即係通車咁耐之後，係啊，通車之後都冇再聽到就係話嗰邊啊有啲反彈啊冇啊，咁係一個好事嚟嘅。 前兩日即係未入學校放假嗰時候都係好少咯，即係其實佢都係欣怡花園都未到咁少少啫。 係啊， 之前哇你知啦，塞到去環保大道迴旋處，朝朝早都好長，咁同埋星期六都塞車噶嘛，而家我相信一定解決咗。 係啊，解決。 系咁就开心啊！所以呢啲咪系叫德政咯。咁啊，讲开德政啊，小白，我唔知道你有冇同小朋友去一个咧，依一个叫做愉馆啊。 愉馆啊， 系 喺边度啊？ 吓，我都系，所以又揾资料几开心，字又识多个，嘢又识多啲，真系好啊！依个就 系 渔农自然护理处咧负责统筹嘅。愉馆咧就系翻新之后就重开。咁佢呢个愉馆咧就系有多媒体嘅游戏，免费入场参观。做乜嘢噶？就系体验呢个渔民嘅生活嘅。咁就喺西贡个焦坑嘅。咁呢一個西貢嘅焦坑魚館咧，完全咧係重新去翻新，咁所以呢個工程翻新完咗之後咧，前幾日先至重新嘅面貌正式開放嘅。 哇！咁應該都樣樣嘢都靚喎。 冇錯啦， 啱啱開。 冇錯，佢重新翻新咗，所以係大約係三四日前咧先正式重新開放啫。咁呢一次嘅翻新工程咧，除咗提供最新嘅漁業資訊啊，咁亦都加入咗唔少嘅多媒體，好似你咁講咯，有好多新嘅互動元素添。咁啊，透過模型啦、標本啦、動畫同埋互動嘅遊戲，令到大家了解香港嘅渔业嘅特色。咁其实渔馆咧有三个主题嘅展览区噶，咁分别系乜嘢咧？介绍香港渔业嘅历史啦、捕捞啦，同埋养殖业嘅情况，同埋而家咧。同埋現代化，現代化最緊要就係現代化嘅養殖模式嘅發展嘅。咁館裏面咧就展品非常之多噶，咁同埋有捕撈漁船嘅模型啦，同埋有三個微縮嘅模型。你知咩叫微縮模型咧？ 即係嗰啲有啲人中意攝影愛好者嗰啲微縮。 係啦，即係將一樣嘢放到好細咁樣，但係其實係同一樣嘢嚟。 即係去咗好似。用嗰啲哆啦 A 夢法寶 啊，冇錯， 變細曬成個世界。 係啦，咁呢三個微縮模型係咩呢？包括係傳統海魚嘅養殖場啦，一個半潛式嘅行架深水網箱，哇！依一個我都要查一查，行架係咩嚟咧？我真係唔知喎。咁啊，所以你話係咪獲益良多咧？ 即係咪我嚟撈魚 嘅？原來行架咧就係嗰行咧就係木字邊一個行人個行，咁個一架咧就係即係衣架嘅架啦。咁原來咧個行架咧係三角架嚟嘅，佢係有木製同埋銅製，就係專係我嚟支撐屋頂嘅三角形嗰啲架咯。原來佢哋叫做行架嘅。 行架係嗰個。 又有木同埋鋼啦，咁你喺屋頂就係當然三角形支撐屋頂啦。好啦，咁水底咧就係支撐住水底。咁咧點解咧？佢都有個網嚟嘅，原來一個啊好得意嘅呢個叫深水網箱，係用呢個行架嚟設計嘅。 哦， 咁所以大家咧即係可以去，因為我都特登上網睇下，原來咁得意嘅。 都幾多智慧喺入邊喎。 係啊，所以我都冇智慧，就係更加多智慧啦，學識咗好多嘢。 我哋大家一齊增進自己。 冇錯啊嘛，係其實真係可學海無涯嘅，我都覺得 係 真係冇話盡頭嘅。咁同埋香港仔嘅魚類批發市場，即係呢三個嘅微型嘅縮影咯，咁都可以睇到啦。咁可以清晰到睇到啦，香港嘅捕撈同埋養殖漁業嘅作業方式啦，同埋漁業嘅批銷嘅情況嘅。咁仲有好得意喎，透明魚喎，原來有。 呢、这個世界 有透明魚噶，係啊，原來有條透明魚，這個、條魚真係叫透明㗎、哦。我又係上網睇，成條魚透明，你可以睇到裏邊啲骨㗎，幾、 哦、 特別啊！係，所以係個透明魚嘅標本展覽咯。 哦，透明魚嘅標本展覽， 係啊，真係有條透明魚嘅標本展覽㗎。咁、 哦、好似都 睇到曬佢嘅形態同埋佢嘅骨骼啊排列，睇到曬成條魚透明嘅。原來你可以上網睇，原來佢透明魚啊、哦，一一呈現喺呢一個嘅參觀訪客嘅眼前。 一個展覽係咪好正啊？ 係啊，佢都幾多香港嘅有關魚類方面嘅或者漁業啦，佢哋嘅歷史。因為我以前咧，我當然我並不是水上人啦。 係。 咁但係我細個咧都曾經因為我住嘅地方咧，因為細個嘅時候佢哋有海皮啊。咁海皮咧亦都會有啲叫漁民咧，咁我哋就會喺個海嗰度咧就賣魚。我記得我有啲咁樣嘅印象畫面嘅。咁佢咧就喺度賣魚嘅時候，咁我哋岸上面嘅人咧就嗌我要咩魚啊？我要咩魚？ 系， 跟住佢就喺个艇嗰度咧，就攞住支竹咧，就即系将嗰啲鱼，我都唔记得系啦， 递上嚟俾你啦。 我都唔记得佢有冇拖埋添啊。跟住咧就拎上去，都拎到几高噶，差唔多两层楼咁高噶。拎到上嚟之后吊上嚟啦，跟住我哋就再将嗰啲钱咧就放落佢嗰个可能袋仔。咁上，跟住佢就回收翻嗰、那個嗰支棍咁樣嘅。 係啊，我記得係即係好多年前咧，當然喺碼頭度買魚，同埋平好多噶嘛，新鮮多。我記得阿媽阿爸都有，好似有帶過我去，不過我都冇乜印象。 嚇，係啊，以前嗰個漁業， 以前係咁㗎， 用呢啲方法去到賣魚嘅，係 啊，所以好特別咯。咁同埋咧，佢館裏邊咧，原來有五個吉祥物㗎喎，好得意喎。 咁多啊！ 五個吉祥物啦，黃純老師紅衫其實都係用魚命名㗎、啊，青衣啦，黃立昌唔係黃立倉啊，係黃立昌。咁同埋烏頭嘅。咁幾得意啊！五個吉祥物， 好出名喎，喺香港嘅元朗一帶都好出名。 紅衫魚青衣都係啦，所以幾得意。五個吉祥物都係代表咧本地嘅捕撈同埋養殖嘅魚種啦。佢哋都會帶領咧訪客啊，從多角度認識本地嘅漁業。咁館裏面最緊要咧就係有再重新講多次啦，有好多媒體嘅互動遊戲啦。咁訪客可以體驗養殖漁民嘅日常工作嘅。咁所以依一個咧係漁農自然護理處搞嘅漁館咧，我真係會去嘅，我真係好想去。咁我相信咧，點解我特登今日講啊，因為放假啊嘛， 係喎嚟緊。 咁聖誕假咧，咁啊各位家長都冇需要上班嘅嚇。 聖誕假嗰啲佢開， 嗱開嘅全部都開，幾時唔開啊？就係逢星期二唔開，記住啊大家。嗱今日唔使去啦，今日聽完咪聽日去咯。係 啊係啊係啊。 逢星期二同埋農曆嘅年初一二休館，其他時間都開嘅。 哦，咦咁譬如聖誕節咁乜都可以去。 都開喎。 聖誕節當日星期日。 係啦，咁總之星期。佢又冇星期，應該星期六日都開，佢寫逢星期二唔開咯。 淨係寫逢 咁，大家再穩陣啲嘢都上網 check check。總之逢星期二就不開嘅。咁佢加埋話農曆嘅年初一、年初二休館。咁、我諗佢星期六日開嘅，多數假日多人去啊嘛。 係咯。 通常啲斜展館都係 同埋佢喺西貢一帶嘛。 係啦。 咁西貢係禮拜六日又人流特別多咧。 係啦，所以多人去參觀可以。咁呢一個地址咧就喺西貢嘅蕉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嘅。咁、開放時間咧就係上晝九點半到下晝四點半啊。咁即係你要把握呢個時間啦。上晝九點半到下晝四點半。咁但係星期六日開唔開咧？我覺得就應該開。但係小白你個問題問得好好，大家咧就去之前自己 check 一 check。究竟是開定不開咯？但逢星期二咧就一定不開噶啦，一個禮拜就休一次館咁樣咯。 哦， 逢星期二 好 係咯。 咁啊喺呢個西，我揾咗地圖啦，就喺呢個西貢市隔離嘅啫， 好近嘅啫， 係啦，都好近嘅。 係啦，就係漁農自然護理處一個重新翻新嘅叫做漁館。咁既然咁有心機嘅話，大家去睇下啦， 啊、 參觀下咩叫做透明魚都幾得意啊！ 係咯，啊去到嗰度懶叻咁去教下啲仔咧，哇呢啲咩嚟嘅透明魚？ 係啊，咁你記住同兩個仔去參觀下啦、 啊。 如果得閒嘅話，係啊，我知道你好忙啊。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香港人個個都忙啊。 係、盡量啦，盡量啦。 好，咁啊唔該曬 Didi 先。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早晨啊！出边嘅天气今日系咪都已经冇咁凉？不过见到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 系啊，都冻少少嘅，不过依然系天朗气清啦。但系反而咧，我头先出嚟平时呢个位啦，即系港台嘅叫停车场嘅上集嗰度，咪播下天气、 啊。 我一路都唔系好接收到你哋嘅信号、啊，即系断断续续咁样听到你哋讲下啲鱼管啊，睇下啲透明鱼啊，跟住咧成个电话都收唔到。咁我依家系咪接收好畅顺？ 而家好畅顺，而家真系、收得好清、 啊。但我听你又听得好一般、啊，啊，究竟点解咧？ 咁古怪。 電話都是咁樣啊嚇，收到收唔到， 可能太陽風暴喎、啊，可能同宇宙有關、啊。 同咩啊？量子量 量子影響咗你。 嗱，唔知道啦。咁總之你收得到就得啦。係睇到天空都有啲飛機喎、啊，係、啊咁啊， 靚、啊， 即係睇嚟航空都復常啦。頭先你有講到話，喂依家啲交通又復常啦、啊，將軍澳嗰啲。即係又冇咁塞車啦，咁、都 係 正嘅一件事嚟嘅。咁大家都有陣時都準備下飛啦。咁我身邊啲股評人朋友都即係放下大假咁啊， 一放放幾個星期。 係啦，旅途愉快啦，玩得開心啊嚇！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出邊咧天氣係咁嘅，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係乾燥啊，最高嘅氣温大概咧去到19度 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亦都较大。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7%，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另外见到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大家留意住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志在社嘅创办人啊周华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要同你讲声咧，节日快乐啊！因为嚟紧啊，嗱，今日啊礼拜二啦，咁啊，过两日就冬至。嗱，冬至咧就系、是、一家团圆嘅，首先系。不过讲真嘅，唔系个个都可以咁容易，特别系疫情期间啦，即系可以同屋企人团聚到啦，特别。可能有啲喺外国嘅，或者又调翻转头，个老公咧就喺第啲地方做嘢嘅，个老婆咧就可能喺屋企咁样，可能要视像冬至咁样。咁当然亦都揭示疫情嘅厉害，令到我哋即系要分隔异地啦。不过都会油然而生有一种孤独感觉。先讲咗喺家人嘅概念啦。嗱，孤独感咧，我估我同阿周博士会讲两集嘅，如何应对，如何自处。第一集我哋喺个家人。一家团圆嗰个面向嗰度，第二集就当然哇，嗰啲有圣诞节啊，嚟紧有除夕啊，等等盛盛啊嗰啲，喂，咁人哋个个都成双成对，我一个人点算啊？咁呢个咧就留翻下一集先讲。咁啊，周博士交俾你去讲下啊，即系家人唔喺自己身边，咁可能都会有种孤独感，点应对咧？点自处咧？点相处好咧？唔该，周博士。 好啊，唔该晒，我好好啊，好应景啊吓。咁呢几日就即将系平安夜啦，咁又系冬至啦。咁如果你系单身一个人，咁难免可能会觉得孤独㗎喎。首先我想讲下孤独系咩先。我想我哋有一个更深度或者深层嘅理解。 好啊。 我个人就觉得孤独唔在于你一个人，只系一大班人。因为大家有冇试过，就算一大班人一起，你去个 party， 去个派对呢，你都可以好孤独㗎喎。成班朋友倾偈嘻嘻，忽然间你发觉话不投机半句多，嗰、那个价值观好唔同，那个理念好唔同，或者你同一个死党喺埋一齐，甚至同最好嘅朋友喺埋一齐，甚至同你个爱人、你个伴侣、老公老婆喺埋一齐，忽然间发觉佢唔明白我，我讲一啲好哀伤、好无奈、好重要嘅嘢，佢漠视我，佢忽略我，嗰刻我可以觉得好孤独嘅。即系话，就算有最爱嘅人喺我身边，就算屋企人伴侣喺我身边，我都可以觉得孤独嘅。而同时一个人呢，你都可以好满足㗎喎。一个人有时喺大自然呢，哇，忽然有一种悠然自得，逍遥游啊，即係天地与我合一。所以孤独感最重要唔係人数多寡，而係一种我不被理解、不被明白，而且冇人明白我。我搵唔到人去沟通，我搵唔到一个人世间上可以理解我。所以這個我想首先要澄清這件事，所以不是說你哇找一個人去跟你拍拖談戀愛啊，發生親密關係啊，就解決孤獨感，這個不是的，相反要找回那個內在價值，我們要懂得跟人溝通，我們真的能夠跟人連結一種情感的連結，找回個自我價值，這個才是真正解決孤獨感的出路來的。呢度位多 ，O 唔 OK 啊？ 完全明白啊，因为我哋有阵时做呢啲传媒行业啦，或者半个娱乐圈人啦，好老实讲，即系活动嘅时候，当然系好 hyper 啊，或者好多 party、好多 event 嘅时候啊，满场飞啊，饮杯饮杯啊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即系叫做夜难人静啦，自己静落嚟咧，即系有一种哦，点解要咁嘅，即系嗰种油然而生，唔系揾边个边个陪你，或者啊你可能享受完啊啱啱睇完啊边个边个开嘅演唱会好开心啊，哦静落嚟嗰下咧孤独感嘅突袭咧，有一种情绪好大机会涌现啊，即系嗰啲节日前后嗰啲恐惧症啊，会系咁嘅意思啊，系嘛？ 系啊，我讲得好好啊，就算你而家去揾个演唱会，甚至我夸张啲讲，哇揾个人同你发生性关系，哇好似好亲密啦，但完咗之后一个人翻屋企，你正话讲得好好，就系、是那个孤独感突袭啊，忽然间觉得好孤独，忽然间 覺得好無奈啊！我講一個真事俾你聽。 好啊！ 我識過一個男人，佢曾經係嫖妓沉溺嘅。有問佢覺得點？佢每次嫖妓完之後咧，一個人翻屋企，佢覺得好孤獨，而且好討厭自己。覺得自己咁虛偽嘅，咁假嘅，喺公開場合講咁多大道理，但係不斷喺有性沉溺。所以我想大即係大家理解孤獨，就算你同人有表面上可以好親密，最重要係揾翻個自我價值。咁點算呢？嗱，有兩招同大家分享嘅。 好啊， 第一招啦，就係其實網絡上咧，而家個網絡世界好方便嘅，你上網可以聽到好多就你嘅需要。譬如你想聽關於，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可以一啲同宗教信仰講嘅題目啦。冇宗教信仰嘅，你可以聽好多，譬如慈悲啦，或者一啲靜心啦、呼吸練習啦，可以俾自己連結翻，俾自己生命更大嘅價值，唔係淨係自己一個人嘅。就算你而家單身，或者你離咗婚，你冇伴侶，咁點呢？只要連結翻我內在嘅價值，或者能夠同呢個世間有更靈性、更深層嘅連結咧，呢個係處理孤獨感一個其中好有效、好深層嘅方法嚟嘅，就揾翻個自我價值感嚇，唔係淨係要去搲一班人陪你咁樣嚇。咁呢個第一個嚇，第二招啦，就係唔好等到節日嗰刻先去揾人。咁嗰刻個個都有伴啦，平時可以多啲主動參與一啲社群啦、社區活動啦、義工組織啦、團隊啦，揾自己一啲志同道合啊，最緊要嚇，即係揾一啲你中意打網球咪參加網球會咯，做義工可以參加好多團體咯，即係插花會去插花會咯，即係揾一啲自己真係興趣咧，因為有共同嘅意向啊。共同的目標咧，個關係先至能長久嘅，甚至係夫妻關係逐漸都會淡嘅，即係大家都要有一啲共同嘅興趣，咁所以喺個共同嘅興趣上面睇下啲咩自己真係中意嘅，然後今日你試下啦，主動去參與一啲活動。主動去參與一啲活動，唔係等到節日嚟到嘅時候先臨急抱佛腳。咁呢兩個好簡單兩招咧，可能對大家都有價值嘅， 絕對有幫助啦。我加咗第三個啊，華山博士就係咧，成日覺得啲大時大節咧，大家孤零零喺屋企咧，咁啊有一種孤獨感，不如學下嘢啊。咁啊，網絡上邊有好多資源嘅，包括阿華山博士嘅頻道咧，咁啊大家又可以即係叫做睇睇啦，學習下，認識下啊，點樣可以對自己好啲咧，擁抱自己啦，呢個係我覺得今年特別需要學習啊，因為即係已經疫情已經第二年、第三年咁樣啦，咁大家好似真係喺個生活嗰度起咗啲變化，不如就真真正正平安夜，即係如果你係單身唔出去玩嘅，你不妨留喺屋企，自己攞本簿仔，真係 mark 低下啊，究竟啊今年經歷過啲乜嘢咧，有啲咩值得去。praise 自己咧，感謝咧，感恩咧，有啲咩人係啊？不如 send 個短信多謝一下咧咁。當然可以後幾日嘅，即係聖誕節嘅時候橫掂講聖誕快樂，可以嗰度先加埋感恩。如果唔係你平安夜流流 send 個咁嘅短信，我驚人哋收咗都驚你有啲咩暗示咁樣。唔係呢個純粹搞笑啫、 啊。我講個秘密俾大家聽啊，最後。周華山咧，我經常喺啲節日咧，我自己一個人過嘅，因為我單身嘅，我冇伴侶，亦都即係自己一個人住啦嚇。咁同時我係好滿足嘅，我自己一個人咧。咁我通常咧短信時候我都習慣嘅，發一啲信息俾我身邊比較重要嘅朋友啦、戰友啦、家人啦。咁呢個其實好温馨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唔係淨係平安夜快樂咁樣啦，寫幾句説話啦。啊，你近嚟身體點啊？上次你話扭親條腰好翻未啊？阿仔仔最近點啊？即係一啲關於佢重視嘅課題，寫兩句兩三句得㗎啦。咁我哋發放咩出去咧？結局往往係雙倍收翻嚟嘅。我哋創造一個即係感恩、幸福、快樂嘅能量圈啊，可以俾我哋家人啦、伴侶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嚟嘅。 咁大家認識咗好多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周華山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集咧可以聚焦講一下啲年尾感恩事項咯，好嘛？唔該曬周博士，拜拜。 好，拜拜。 温暖的眼光，让我像置身乌托邦，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讲讲天气啊，15度嘅温度啊，相对湿度67%，所以而家咧寒冷天气警告系生效嘅。睇睇个天气预测系点样啊？日间部分时间当然有阳光啊，但系干燥，最高温度去到19度、啊，吹和缓清劲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咧，间中都会吹强风嘅。睇睇嚟紧嘅时间点样啊？天气都系干燥啦。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同平时差唔多，不过暖翻少少。但是都不要掉以輕心，特別是哥哥姐姐扭回頸巾先到起身。 是啦，這個都是重要的。今天呢就終於不用講完天氣就講幾句世界盃了，因為已經曲終人散了。人生呢有很多要追求的，包括呢健康， 健康要 一定要，還有什麼呢，財富啦，咁樣 快樂都要我 覺得。是啦，快樂啦。咁有啲人就將三樣嘢掛鈎嘅，即係有快樂就有音樂，仲要有健康啦，係咪先？有健康咧，你又係財富喎。 係啊， 但係咧，你有財富咧，亦都可以保障你嘅健康。 嗯， 幾樣嘢都係相得益彰嘅。 有啲玄妙嘅關係嚇，記者。 嗱，今日咧聚焦講下財富先嚇，咁因為咧彩票公司咧，即係講緊咧。晚会呢嗰、个六合彩啊。 今晚啊嘛。 係啦。好似又唔知4000-5000萬咁样。 好似咁嘅事啊。 睇下大家有冇运气啦。啊咁大家都 lucky 咁开心啦。 我不嬲都冇呢啲运嘅。 唔好咁讲。未出发你啊要抖擞精神，要鼓励下自己encourage 下自己先啊，係咪先。 都系嘅。 可能 OK 呢，係咪先。 希望啦。 小白嗰啲实干型啊。 係啊。 即系实干型。 实干型系咪啊， 即系日日做。 日日做系咪。 我唔奢求有啲咩嘅咩啊。横财啊，横财 系啊，即系我个心态咧，有阵时都会帮衬下佢咧，正常香港人。咁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就从来都冇奢求过，即系佢有嘅时候，哇，梗系开心啦。冇嘅我就觉得非常之正常，系合理。反而就系、是、即系叫做攞个笑位咯。啊，系啊，会唔会咧咁样？俾个机会自己发下梦，都系我哋成日会讲。 我哋而家通常譬如话买彩票啊，啲世界各地买彩票都系咁样嘅。啲人咧会两个心态，我成日觉得好奇怪。一咧就系话，我都唔中噶啦，但系我买。另一种咧就系、是、我中硬嘅，我去买。咁、究竟系你谂住唔中所以去买啊？ 系啦， 定还是谂住中硬去买啊？但通常呢两种心态咧都系唔中噶。 系啊，同埋咧买彩票有趣噶。你无论买几多咧，中就中噶啦。你如果买， 啊、 即系嗰啲前辈成日都讲，你系10蚊、20蚊中就中噶啦，唔使买咁多噶咁样嗰啲咧， 仲系中嗰几个字嘅啫嘛。 我都信嘅呢一个，咁 我都信啊。 系，不过都系 我都信咧。有啲人就永远咧就买死一个 number 一组 number 嘅。 嗯。 但佢突然间有嗰期唔记得买咧， 就中个 就系嗰期啦。 系啊， 系啊， 通常都系 咁啊，几难捉我啊！你话呢样嘢， 我奉劝翻啦。咁啊，博彩要有节制啦。咁呢个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嗱，今日咧唔系想聚焦话彩票呢一样嘢，系彩票延伸嘅一样嘢，几有趣。嗱，通常咧喺嗰啲叫地产经纪或者地产铺咧门口尾会写四个字嘅，叫做双桥双海景咁样啦。咁或者话移民急让咁样，通常有四字。咁嘅字啦，啊，今次咧，喺元朗啊，一间村屋嗰度咧，佢竟然系标榜系乜嘢咧？ 含泪割价？ 唔系，呢又唔系咁样嘅。其实你睇翻咧，我一定要讲下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啊，同埋美联储指数咧，其实回升咗两个月噶啦。咁啊，关于楼市方面，其实系回稳咗嘅，呢个系事实同埋真相嚟嘅。不过大家成日标题党啦，即系你会睇到啊，即系你睇开啲割价嘅新闻咧，佢啊不断面书啊，或者网络就不断推送俾你噶啦。 我成日觉得写呢啲字嗰啲人兄咧，或者人者啊。佢哋嗰個才華真係好出眾嘅，即係乜嘢字佢都諗到㗎嘛。 係啊，係啊， 含咩含淚割價 啊， 還價即成啊， 係啊， 血汗金錢啊，即係全部都可以寫得落去嘅好嘢。 係啊，最後一口啊，最後一口喎、啊，四個字，因為佢想埋寫埋個價字啊，但係佢知你明。佢连个价字都唔写，最后一口啊！ 有阵时我中意啲地产铺门口咧，就系睇唔系睇究竟有啲咩楼卖，睇下究竟用啲咩形容词啊！ 系啊，嗱，今次咧呢个真系可以话咧破天荒啦。间屋咧就讲咗话放租啦，几多钱啦？一间村屋嚟嘅，隔篱写住呢个字霹雳啦，中两次六合彩。呢个就系个标榜啊！即系个标榜系咁样啦， 即系几千万咁样啊！ 嗱，佢冇话中。 几多奖噶？ 嗱，佢当佢 即可能四奖五奖咁都系中两次，系咪先？ 如果 廿蚊咁样都系中两次， 如果照计最平嗰个彩即系最平啊，最少嗰个就800万一次啊嘛，系最少。咁样佢中两次即系1600万咯。 即系讲头奖先系啊。咁但系佢单纯话中两次啫。咁中嘅意思你冇话包系头奖， 系啊， 可能三奖四奖都系中噶。 中 两次 百几蚊 啊！真系唔知道啦。咁啊，贴文上边咧就标榜，因为依家即系卖楼咧，就直情喺埋嗰啲地产网站会讲多啲内文噶啦，即系话俾你听个价格系点啊咁样，大家可以睇下图片嘅。大家揿多咗一下添， 嗰个 咩？嗰个唔好，嗰个唔好，手多揿多咗一格啦。其实系碌落咗，即系佢都系正正常常一间村屋咁样，光光猛猛啊，四四方方咁样啦。咁贴文咧就标榜啊，租客咧曾经中咗两次六合彩嘅。总奖金咧高达咧960万嘅，迅速引起网民嘅搞笑啦，即系报章用耻笑，我又觉得唔啱嘅。佢系网民搞笑啦，啊，其实中咗钱，点解自己唔住翻啊？咁样嗰啲咯，系啊， 赚够中够就去换啦、 啊。即系佢意思系，因为个业主中咗两次六合彩， 啊、 所以就放租系嘛？ 之前放租， 佢放租定系之前个租客中咗啊？ 放租咋？佢纯粹放租，个业主中咗咁啊！但系搞笑个贴文话总奖金只系得咧960蚊噶，咁网民就话咧都唔够交四日租咁样嘅意思。 好多盲点啊！嗱，首先咧，你中两次六合彩，如果照计，如果你中一次中得多，咁已经搞掂啦。你两次都系900几万。 又系960蚊啫，佢 啊960蚊啊， 佢都系60蚊啫，即系中两次，即系我估系中三个零字， 三个半字嗰啲咯， 即系300零蚊，即系 四奖， 我唔知啊，我都冇中 位奖啊， 系啊，唔好考究，唔好考究， 仲有一个盲点嘅，嗱，咁你谂下，当佢中两次六合彩，即系叫做好运啊，真系好运啊，咁中两次六合彩，首先佢中嘅时候，佢咪住喺呢度先， 嗯， 嗱，如果佢系住喺呢度。即系呢间屋系好运啦，咁中两次，咁但系既然咁好运，点解佢要搬走咧？ 系 第一，第二，如果佢中嘅时候，佢唔系住喺呢度，即系呢度住喺呢度嘅人系唔会中六合彩啦。 系啊， 咁点解我仲要租咧？ 系咧，真系唔知道啊！ 都冇运， 系咪下边要写埋包中六合彩？嗱，虽然有啲朋友话，喂，你中过300几蚊啊，唔好攞出嚟讲啦。但系我自己觉得，即系都系一个运气嘅彰显嚟 嘅。 会唔会就 系几多人 咁谂？ 系10蚊20蚊，永远都唔中啊！ 好多年都冇中 啊！ 其实原本嗰个人系好运。但系因为住咗呢间屋，所以只系中咗900几蚊。 如果唔住呢度啊， 唔住呢度，哇！ 所以 唔系呢啲搞下笑啫，搞下笑啫。 所以咧，即系成日都话，呢啲咁样嘅宣传句语咧，其实都真系唔好怪佢哋，佢哋真系谂到拗晒头，即系谂到头都爆，都谂唔到，唯有写呢啲咯。 啊、 中两注六合彩咯， 啊、 做啲咩写咧？ 咁仲有第二啲嘢写嘅。前排有一个地方嘅盘，嗱，我唔讲边度啦。疆涛邻居好破格嘅，即系关于地产文学啊，我直情可以讲地产文学啊，系我都有 cap 低一啲图片，同埋影低一啲图片，咁系劲噶。嗱，对于某一啲粉丝嚟讲啦，系咪 事嚟嘅？ 即系 已经系一件事啦。 咁梗系啦，嗱，唔好讲，净系讲年轻一辈啊。刘华邻居 系啦， 咁你嗱老一辈都觉得哇，即系我喺何文田嗰度哇几开，即系有机会即系揸车出嚟见到去凑下女啊翻学咁都几好睇，天王隔篱喎， 系啦，咁样九龙城嗰啲街市附近啊，咁我就可以写发哥挚爱啦， 哦，一定系咁， 可以噶，可以噶， 去九龙城， 但系佢平时都已经练唔晒啲相出嚟， 发哥挚爱， 求其喺条行山径嗰度都可以动个牌啊，发哥必行， 系啊， 行晒咁啊，全香港。 你平时行喺大雾山嗰、那个、平时嗰个凉亭嗰个小食亭，佢都有黏啲相出嚟噶。 系啊系啊， 阿钟哥你头先讲九龙城嗰档鸡档， 系啊， 佢都有阿发哥搭住膊头 啦，糖水铺啊大把啦。 咁样广播道啲楼啊，咁都可以话歌声必到。 系啊， 咁歌声真系嚟出好运噶嘛，歌声必到， 冇话唔嚟噶，最多唔知佢几时嚟啫。 刘环都嚟过，系咪先？ 咁我直情 必到。 咁我直情系咩啦？歌影视三妻啦！如果你住喺即系嗰个电视城隔篱附近，咩康城站嗰啲楼， 写啦，写大啲啦， 写大啲嘛。 其实有好有趣，无论你点样形容、点样写嗰啲四字成语，或者甚至乎一篇文章咁样啊。 系 咁，其实即系大家买楼嗰个指标系乜嘢？其实同呢啲冇关嘅。你最后写咩都冇用嘅。去到最后就系究竟你负唔负担到啦？当然 系， 同埋。 層樓係咪貴啊？係咪平啊？就係咁嘅咋。所以其實你即係真金白銀寫個價錢出嚟，你唔好呃呃氹氹咁樣就 O K 㗎啦。 佢又唔係呃呃氹氹嘅，通常如果舊時 搶貨， 唔係舊時樓市好咧，佢念出嚟咧，其實嗰嚿嘢已經賣咗 啦。 咁跟住佢就話：，唔、哎、好意思，梁生，因為其實嗰嚿嘢啲地產經紀好用一嚿嚿嗰啲磚頭嚟講噶嘛，即係嗰個物業咧，其實兩個禮拜之前已經出咗貨㗎啦，成交咗㗎啦。你如果有睇地產報紙咧，你應該要知道嘅咁樣。不過佢通常有一口嘅。不過咧，我哋仲有另一啲盤，不如你入嚟同我哋睇睇啊咁樣。 所以通常又係做嗰啲調查咁樣噶嘛，即係最高同最低嗰啲我哋唔作準噶嘛。你啲地產鋪見到嗰啲最貴嗰啲同最平嗰啲，即係直話都講咗，可能賣咗噶啦。 係啊， 佢只不過嗰啲係一啲招來，即係等你入咗去。哦，原來呢個咁靚嘅個盤或者一個咁平嘅盤。吸引咗你之後入到去冇咗噶咯，冇咗仲擺出嚟， 跟同鄰居個可能賣咗噶咯， 賣咗唔係，所以佢隔離咧會寫另一個叫咩一盤難求咯但係你明明做緊地產生意一盤難求，咁你靠咩維生咧？咁樣我就有啲懸念同埋有啲拗頭啦。咁 同埋而家都唔係淨係睇嗰張紙啊，即係或者地產鋪嗰張紙。而家你喺嗰啲影片分享平台咧，你見到有好多就係而家好興係拍片啊， 睇樓 睇樓啊。唔係地產公司喎，好得意喎，有啲 YouTuber 中意。 哦，係啊，係啊，係啊，我都見過。 愛睇樓，點解你要睇樓係 YouTuber？ 但係佢又唔係同地產公司掛鈎嘅喎，好有趣嘅。 我曾經都想做嘅，因為我 就係齋睇樓。 我覺得睇樓幾好睇嘅，即係睇人哋點住啊，點裝修啊。我對啲樓盤節目係我係粉絲嚟嘅，即係你頭先嗰啲 YouTuber 都有撳嚟睇啊。其實 當然咧，其實呢個即係我自己從一個商業角度去睇，其實又有得諗嘅。你最初唔係。你拍下拍下，當你成為一件事嘅時候咧， 就自己掛牌啦，係咪？ 自己掛牌咧，甚至乎可能有啲地產公司會過嚟揾你噶咯喎。喂，咁你 view 數多啦嘛，多人睇啊嘛，咁佢就直頭當係廣告咯，就又係噶喎。 不過佢哋都陷入一個絕境嘅，一開始做自由工作者嘅時候，又可以白談齋主咧，就話你睇下呢度唔近地鐵站嘅， 係啊， 係咁談。 當你成為咗佢哋一部分嘅時候，你就話其實。唔近，但亦都唔太遠噶。嗰個地鐵站你留意翻，因為有輕鐵咧，有輕軌你可以，其實咧三分鐘輕鐵就去到咩西鐵站。咁你嗰三分鐘輕鐵，你唔係一嚟就有車噶嘛？ 以前就會嘈，哇！呢度要行15分鐘，而家就嗱，你只要行15分鐘就已經到啦。 係啊，類似咯。 譬如即係講啲近啲啊，唔好講到買樓咁長遠嘅嘢，講啲近啲買玩具。你知我好中意玩玩具啊。有啲玩具嘅 YouTuber 咧就係咁樣。你最初佢哋係 咪影開箱嗰啲啊？ 影開箱嗰啲最初彈哇花，爛啊，粒啊，唔靚啊。跟住咧慢慢，哇都唔錯喎，哇幾好喎，抵買啊咁樣。即係睇到嗰啲字眼係唔同咗，你就知道嗰件貨咧，其實究竟佢自己買啊，定還是有 sponsor 咯？ 係啊，咁大家即係睇呢片嘅時候都認真分清啦，係啊。咁彩票嗰度就博彩要有節制啦，都係嗰句啊嚇。 失方向感抱怨生命无错处你永远骑我身边一弯背影还会有呼吸要活到更丰盛身体要强健过心境给你知道尽尽心比长期之地春天我学会期待与憧憬暑天之气息狂热地飙升真想给你听还是我活跃心跳声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几喝水你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只可以气力捱下去我怕你会有一日扮有受伤 到我手上，期望你见证我朝成爱上，衷心赞赏。秋天以后尽量外套海上，冬天有雪落平静地欣赏，撑得很勉强，无谓勉强。你自愈令到我失常，如常休息，如常争取，如常追赶，尽量在事业寻乐趣，努力自愈后为证，我向着浪潮追，就算辛苦都好，跟几颗水地沉默离堆，却记住我心里，绝望时提醒我不可气馁，无力感到总适应了，自然面对，漆黑的边际是回响，些牵挂你的歌如何唱，望向天以人合唱，你地会满足拍掌。如常休息，如常争取，无常的一天尽量在闹剧来面对，节日召开派对，有太多美剧要追，对抗空虚，任时光在追，过去是回不去，寂寞还是拥有新的兴趣，明日之旅依稀有你特殊伴侣，呼吸很正常，你别要有 中意个歌名啊，叫做《生活服常》啊，唱嘅系红座星。 系啦，咁啊，其实咧都有啲朋友咧，佢哋好多时咧就会话啊，而家选择咧就唔结婚，咁啊喺活喺自己个生活嘅圈入边。咁啊，有啲人咧就会称之佢哋做咩叫躺平一族噶嘛，躺平族。咁啊，其实系正面定系负面咧？其实就唔知嘅，咁啊，但系由于呢个即系情况越嚟越多嘅时候，原来有啲人开始将佢哋分类，即系点样去到分咧？嗱，都系躺平嘅，有啲叫做全躺平，有啲叫半躺平，有啲叫少少躺平，有啲咧就甚至乎将佢分为呢个咧就叫做喺结婚入边先至躺平。 嗯， 咁分咗几个唔同嗰个嘅程度咧，有啲人就哦系睇完之后咧呢、這个 guideline 就谂啦啊，佢到底属于边一个嘅 category 咧咁样？咁又当然有啲人系完全都唔中啦咁样。好啦，例如全躺平嗰一只咧就真系。即系瞓晒噶啦，系啦，咩都唔理啊！咁啊，亦都净系摊喺屋企，甚至乎工都唔翻。咁啊，钱咧就可能有啲屋企人俾，或者系攞政府咁样啦。 但系呢一啲咁样嘅生活方法或者态度咧，唔系而家有噶嘛？ 系啊， 你以前二世祖都系咁样噶。二世祖好早期都中晒啦，嗱，我咩都唔做啦。 不过未有呢个字啫嘛，以前 系啊， 以前真躺平呢个字就净系 你知唔知 就二世祖？ 如果你根据我哋读嘅书里边啊，最早接触。呢啲人啊，系边一个啊？真系有读过噶。你记唔记得以前读过咧？有一个古仔几有趣嘅，就系、是、一个懒人，懒到极致系点样咧？由细到大咧，就饭来张口，张到点样啊？瞓喺度喂俾佢食。 哦，咩阿妈出远行，跟住整个饼。 系啦，有一次咧，阿妈出远行，跟住咧就哎呀，阿仔咧喐都唔肯喐，咁佢又唔肯自己攞嘢食，点算咧？于是乎咧，佢就整咗个饼，嗰、那个饼咧就系特制嘅，好似一个颈圈咁样，挂喺条颈度，咁佢咪饼来张口，只要擘大口咬一啖，佢咪可以有嘢食咯。于是乎出咗去啦，但系翻嚟咧，嗰个即系呢个咁样嘅懒人之中嘅懒人咧，都系死咗。点解咧？ 仲要饿死添？ 饿死系啦，整咗个饼俾佢噶啦。原來佢只係咬咗佢自己嘴前嗰一啖，佢連將個頸圈吞嗰下佢都唔 都難 都難，於是乎就係咁樣，佢仲唔係去到極致？ 呢、這個真係呢個喺成語動畫廊睇過一次。阿 Y Y 博士 系咩？ 当年系啊， 佢 系、 這個、 一个成语嘅典故。 揾翻先， 但系我唔记得咗。 咁边一个成语啊？ 系啦，咁样。 Y Y 博士都相当有趣。 系网民或者叫我啲听众，我哋又可以从各个渠道帮你补完翻啊！呢啲可以互动下。 系啊，我仔仔而家都中意睇翻，即系而家因为网上面都即系免费有得 重温， 系啊，重温噶嘛，我系咁 loop 咯。佢唯一一样嘢咧，我哋俾佢狂睇嘅咧。 就係成語同話 落 啊，因為你不斷去到學啊嘛，學緊啲新嘅、新嘅成語係好嘛。 咁你嗰個仲有啲咩分嘅界別啊？ 好啦，嗱，佢除咗呢個全躺平之外，佢仲有一半躺平，即係一半。咁啊，半躺平其實我覺得其實相對嚟講都已經係。是正面的了，原來點解咧？因為半躺平的人咧，佢哋都屬於認真工作嘅咯、認真工作咁，但可能咧，佢哋就只是躺平的意思喺叫戀愛方面咧就唔諗啦，因為可能會覺得係戀愛方面好麻煩啦、有好多嘅負擔啊，有好多支出啊，於是乎咧就選擇咗放棄，咁嗰一批咧就叫做半躺平。不過呢一批咧，如果純粹以社會個經濟產業嚟講咧。其實他哋就不算躺平，因為他哋認真工作嘛。 咁、相信愛情 係啦，唔相信愛情嘅、好啦，有啲人未躺平，未躺平咧，佢哋都係都叫做認真去到揾錢嘅。咁啊，亦都係更加咧就係識得投資，有份幾好嘅工作。 咁佢個躺平位喺邊度咧？ 好啦， 係啦， 佢躺平位咧，咁就係話佢哋好多時咧，對於嗰個愛情方面咧，都係認為係假嘅多。咁佢哋嗱，佢哋就唔會話完全喺愛情方面瞓喺度，咩都唔理啦，佢哋都會嘗試，但係從來都唔會去認真嘅，從來都唔認真。咁即係話，就算可能有啲有啲緣分到嘅時候咧，佢哋永遠都只係抱住，一定係昙花一現，千祈唔好搞，千祈唔好掂。但係佢仍然係會覺得緣分係會到，不過仍然係唔會去接受嘅。咁呢批人咧，其實。我想大部分的社会的年轻人呢都有机会中， 即是曾经自己一个人生活好过两个人不知道怎样相处、 因为其实不难、你在网上面都见好多呢，即是一拍拖可能嗌交，跟住结婚之后可能有啊有好多问题啊出咗嚟啊，而家啲人咧实在太过怕咩咧，就是、怕负责任，咁啊怕面对问题，可能佢生活第一，譬如大家可能揾食都已经难啦，揾完食之后真系想攞啲时间完全轻松，咁、如果你仲要去处理咁多嘅问题嘅话咧，大家就却步啦，就唔想啦咁样，咁、有啲譬如有一只叫婚姻中躺平咧，咁啊即系叫家事啦，咁啊都系话佢哋咧最主要都系呢班人咧就 A A 制嘅，即系佢哋都已经咧喺个。有經濟能力，有部分的經濟能力啦，對呢個愛情也都有少少信心，但係咧就用呢個方法咧，用經濟去到維持翻佢哋嗰個躺平。 你都躺平㗎，你有一樣，你正話都講咗啦，佢要買彩票躺平㗎嘛。 係喎、 我都唔中㗎啦。 係喎。 被控一項非法禁锢他人罪，案件在东区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被告暂时无需要答辩，以待进行认人手续。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今个星期四再讯，全部人申请保释被拒，需要还押警方看管。四个被告年龄由17至37岁，分别报称为学生、侍应和装修工人，被控在今个月17号在赤柱近东头湾道香港惩教学院之外的小巴站和轻型货车内袭击一个女子和非法禁锢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1, 日元 137.12, 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365, 人民币 6.982, 英镑对美元 1.215,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0，是27,268点，升咗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4美元，卖出1,786.24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各区的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新界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仍然维持在12度或者以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 65%，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啊。

大家都收一收手，跟住成交都争啲啲咧。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Cand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晒你，嗯。 好，咁啊嗱，其实就都系嘅，即系假期气氛方面都开始比较浓厚啲啦，咁所以变咗就开始成交方面咧就都减翻少少嘅话咧都系合理嘅，咁同埋个大市方面咧继续其实都系维持翻我哋两个大前讲啦，就破咗万九之后咧，相信都会喺万九啲水位要整固下，先有机会再向上突破嘅，咁暂时250天平均线啲阻力咧，相信都系比较大啲啦，咁就啱啱就消化紧，可能市场消化紧上个礼拜嗰个系好多央行嘅一个系超级嘅一个系加息周啦，咁就美国方面咧，其实嗰个系加息就即系如预期嘅幅度一样，不过咧就会后嘅言论方面咧都系比较有鹰少少嘅，咁所以变咗大家可能都会睇下会唔会有少少担心，会唔会话未必咁快咧，好似一如预期喺第一季个息口见顶咁啦，咁可能都仲要睇咧，咁但系今次离开再下嚟紧再加息嘅话咧，要等到出年噶啦，咁就另外我觉得指数就整固啦，不过个别板塊或者個別股份都有得炒咧，就係受惠翻呢個內地啦，因為喺上個禮拜嘅週末之前就。即焦點當然要睇翻呢個就係中央工作經濟會議啦，咁呢個就係對好多板塊琴日上面嘅話咧都有個幫助喺度噶。 嗯，咁啊講開冇力上啊，咁譬如話可能係打完世界盃咧，大家都攰啊，冇力上啊，嚟緊就放假，好似冇乜力上啊。但係唔單止呢啲，問問 Candy 啊，睇睇啲豪賭股咧，係咪又係冇力上咧？全線都跌，點樣睇豪賭股呢個板塊咧？ 嗯。 其实呢豪赌股亦都系有消息公布咗嘅，咁就系公布咗嗰啲每一间博彩公司方面咧嗰个续牌嘅情况，就十年啦。第二就系公布咗咧佢哋嗰个系投资嘅需要投资嘅金额嘅，咁普遍都系讲紧200多亿啊，平均嚟计有啲多啲，有啲少啲咁样。不过值得留意一样嘢就话，新增嘅投资方面咧，你留意翻大部分咧，差八成到九成咧，都系要投落去啲非博彩嘅一啲项目里边嘅。咁我哋之前都解释过啦，就系、是、非博彩项目方面咧，出现咗咩问题咧，就话个回本期咧就会比较长啦。因为如果你即系纯粹系其实以前咧啲人就会睇个 focus 咧，就话有几多张赌台啦。咁琴日都会有公布可以有几张赌台嘅，但系而家就同以前就唔同啦。即系以前咧有几张赌台嘅话咧。坐喺度收錢噶嘛，因為可能以前都係靠嗰啲VIP 啊，或者啲中介就帶啲豪客過去啦。咁即係開咗張賭台嘅話，就日日收錢噶啦嘛。咁但係如果而家新常態就唔係啦，就主要都係靠翻啲中場啊，跟住靠翻啲消閒娛樂啊，啲度假嘅人群去嘅話咧，咁啊變咗咧，你有賭台都未必張張都咁好生意噶嘛。咁就反而就頭先講啦，睇翻咧就係啲非博彩嘢。咁非博彩嘢就複雜啲咯，因為你諗下，你要整好多設施，要花好多心機，先至可以吸引得到啲人嚟玩噶嘛。咁同埋啲人咧，好快又悶嘅喎，即係你冇嚟次次都係玩個主題噶嘛。咁你玩多一兩次就悶啦，你又要再轉啦。咁所以變咗投資期係長之餘咧，就係嗰個回本期又係耐咯。 不過頭先 Kenny 你講咧話，哇啲賭台多嗰啲咧，反而係跌幅多啦。咁但係之前咧評分最高嘅美高梅，澳門博彩業未有個評分嘅，佢又係最高喎。咁啊，此一時彼一時啊，究竟點分析咧嚇？ 我諗就咩嘢？即係評分高嘅原因就因為佢嗰啲非博彩嘅設施方面比較豐富啲，可能消閒娛樂方面嗰個內容比較多啲，咁當然評分高啲啦。但係評分高唔代表盈利能力強啊嘛。即係話，哇！你投資好多，就搞到美輪美換啊，五光十色嘅咁啊，就吸引啲遊客去。但係與此同時嘅話，其實你個成本咪貴咯。同埋始終呢啲咧，即係等於你好似酒店，酒店就話你整得好靚，咁吸引啲人去買租房，但係始終都係租一晚兩晚啫嘛。你唔同去博彩，博彩你一晚可以話講緊係幾千萬上落，或者過億上落都得噶嘛。但係你去住房或者係消閒娛樂嘅話咧，你個數係有限啊。但係你嗰個投資金額一定大過張賭台噶。你諗下，你就算將整個賭廳整得好靚，都係個賭廳嘅。但係如果你喺個設施就唔同喎，哇！你又可能有水上樂園啊，又會議設施啊等等嘅話咧，其實嗰個規模可以好大噶嘛。 明白啦， 系啦，咁另外再睇睇咧，就係新能源方面，新能源車啊，咁啊見到佢嗰個嘅分銷方面咧，其實喺內地方面都按年增長都幾多添，市場佔有率去到33.8%啊。另外咧就即係衍生到就係鋰電業方面咧，其實嗰個股價同埋佢哋嘅板塊係咪即係因為新能源車嘅關係咧，都有望係咁直上咧？ 其實嗰、那個中央工作經濟會議都有特別提到新能源車噶，即係其實有五大工作啊嘛，發展內需啊，推動消費啊，咁亦都係推動新能源車啊，另外就係呢個環保相關啊，碳達峰等等嘅嘢啊嘛，咁所以新能源車都係咧國家一個好重點嚟緊要發展嘅嘢咯，咁、所以變咗我哋都之前講就話新能源車始終係一個大趨勢嘅，因為你而家基本上咧就係、新車嚟緊新車方面咧。好多政府都規定咧，就係話嗰個新喺電動車嘅比例方面咧，要佔到八成九成噶嘛。咁同埋咧，如果大家依排咧有買賣車嘅經驗嗰啲啊，其實你如果想將你部舊車咧去 trade in 或者 sell 嘅話咧，如果你部舊車咧係汽油車嘅話咧，都幾麻煩，都唔係咁多人想收你部車，或者價錢都唔係幾理想。咁變咗，所以你睇到其實而家我哋日常生活嘅習慣都睇到啦。即係你如果考慮換新車嘅話咧，可能都係電動車方面咧，你係你嘅首選先咯。咁所以變咗呢個喺即係都係國家上面睇到，同埋你睇到其實就算國產品牌方面咧，都其實係受歡迎嘅。即係就算香港都見到國產品牌咧，都開始越嚟越多咯。咁同埋而家我哋就算買緊一啲外國品牌嘅電動車喺香港買緊啲咧，其實十成八九咧。都是內地裝嵌同埋生產嘅。 咁啊，即係言下之意，可能 Kenny 都諗住換車啊嚇，先聽得出嚇。 都有睇，都研究下市場 咯，研究下，貼地下做下啲 research， 望下啲數據先啦。 都係電動車啊，都係睇啊， 因為你冇辦法，而家個問題就在於你嗰個油費實在太犀利啊嘛。即係你睇翻嗰個油價持續都係高企啦。咁你基本上駕車人士就知啦，都其實你嗰個係油費咧，我相信比起之前咧係貴咗起碼四五成嘅。 咁啊 ，Kenny 最後同我哋咧追蹤埋呢一個板塊咧，就係教育股嘅板塊。咁啊，資金咧連續入去啦，咁啊都有啲炒作嘅。不過散户其實對於教育股板塊係好有戒心，包括小弟都係啦。咁因為之前都比較多嗰啲整改啊，同埋始終教育啊唔可以愛嚟炒炒賣賣噶嘛。不過連日來都升唔少啦。咁你點睇呢個板塊咧？而且喺2023年有冇得繼續都有個大嘅躍進喺當中咧？ 嗱，依個又係咧，政策啦。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即係之前咧係受到政策方面，譬如雙減嘅政策啊，或者係重除監管嘅政策，而令到教育股份方面咧都係即係跌得好急。而家咧又係政策啦，就係、是、依個係啱啱最近咧就係、是、依、這個發布咗咧關於依個係實施職業教育延長工程師專項培訓計劃等等，其實都有一系列嘅。政策咧，而家又要鼓勵翻依個係 教育、 民辦教育嘅發展喎。咁不過咧，就其實可以簡單啲睇就話咧，我相信咧就係、是、主力咧都係會係 focus 翻一啲係職業教育啦，同埋嗰啲係民辦大學嘅。始終 K12 方面咧都係敏感嘅，咁所以變咗同埋都之前咧就係、是、再之前嘅禮閣都有再講到，就係公布咗可以係容許用 VIE 嘅形式啦，同埋求受到。上市公司透過收購合併嚟到去增加佢哋嗰個係發展啦，但都係 focus 翻咧喺啲民辦大學同埋職前教學咯。咁因為始終內地都係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嗰個每年嘅應屆嘅高考生咧個數量都係遠遠超過傳統嘅大學學位啊嘛。咁所以變咗國家都需要係發展一啲民辦大學嚟吸納一啲人咯。咁我諗就近排都會係強勢嘅。但系都系 focus 翻喺高等教育嘅股份会好啲咯。 系咁啊，生股人就多做功课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啊，好唔好啊？多谢你，拜拜。 唔该 ，Kenny。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冬至。 小白攞住乜嘢啊？ 罐头汤啊！ 阿欧咁急去边啊？ 赶住翻屋企食冬至饭咯。 冇时间煲汤咩？ 钟哥好忙啊！ 无论几忙， 只要一家人坐埋一齐，就算系饮罐头汤，冬至都系温馨嘅。 家一点一滴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冬至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继续shopping 啊，shopping 买嘢啊吓咁啊，唔系去工展会咁简单啦，去呢个香港冬日美食节 哦， 2022喺边度搞啊？会展啊，系啊，咁啊，都几多嘢睇嗱，包括系乜嘢咧？等我讲下佢啲揭秘嘢，包括有即系嚟自日本啦，同埋南韩咧直航飞过嚟嘅一啲食材啦，跟住有呢个国际品酒嘉年华啦，同埋高级食品区，成日喺度谂高级食品区咧，啲食品系咪特别高级？ 定还是特别贵咧？真系啊，即系不得而知啦，要去先知道。 特别贵嘅应该系嘅。 咁啊，仲有个健康绿色食品同埋素食区。嗱，素食区啊，可能依家都即系多咗好多预素嘅人士啦，或者想健康生活嘅人士咧，就食多咗素食。 植物肉啊，嗰啲咪。大行其道咯，喺嗰边。 系啦，呢个咩名话？呢个展览叫做 冬 日美食节啦，玩咗好多年噶啦。 呢个好似冇嗰啲一蚊乜一蚊物嗰啲咁样 嘅。有嘅，我未讲啫。我谂全部下下都俾你估到，我一嚟就讲一蚊嗰啲，同埋我见今日时间长啲，咁可以逐啲逐啲讲啊嘛。 啲牙膏 系啊，买嘢嘅时候有阵时快速买抢手价。有时慢慢买， 有啲咩嘢啊？里边仲有？ 唔系，因为呢个仲有趣一个叫做买回家慢慢叹美食街，言之系咩咧？你冇得即场食咯， 系啊系啊， 即系你要买回家 take away 啊， 先慢慢叹咯。 嗱，所以就等于今朝讲嗰啲地产铺嗰啲名咧，又系谂到拗晒头啊嘛，呢个又系吓。 系 买回家都俾佢谂到，哇！食字食到咁样，即系 唔止爱回家啦，买回家啦， 一见到都食到饱啦，食字食饱啊，真系 唔紧要，生意难做啊。咁但系你讲出嚟做电台啊，听到啲听众都开心，咁啊算噶啦，系咪先？ 收货啦，收货。 今时今日开心快乐啊，最重要啦。咁再快乐啲点样啊？一蚊一件出嚟啦， 一蚊一件咩先？ 一蚊一件啦，啊，买米。只米啊，东北大米 0.5 kg 装一蚊咁样咯，咁几实惠， 靓米嚟嘅。东北大米 靓唔靓？我就真系唔知，因为食米咧就唔知米贵，但 系 一蚊咧一定系抵玩，一定系抵玩。 0.5 kg，OK 啦， 差唔多啦。你譬如一二人家庭，你都够啦。讲真，又唔系今次有咩？我估好多家庭都唔系下下煮饭，因为更加多就系夜晚嗰餐就你唔食淀粉质啊。唔知呢个唔食淀粉质系几时开始流行啊？ 健康啲嘅家庭咯，但系普遍家庭都仲会食嘅。 但系咧，我近排咧，即系有啲中医师朋友系咁同我讲啦，就系话，依家咧成日个潮流啊，鼓励大家咧cut carbs 啊，即系戒淀粉质咧。其实冬天啊唔好啊，血气好咧。你要食米饭啊，咁样，即系呢啲系中医师嘅说法嚟嘅。 呢个可能个个人体质唔同啊，或者个个人个生理反应都唔同啊。咁我之前年头嘅时候拍嘢，咁我咪即系都戒咗大半年， 系啊， 就即系谂住 淀粉质， 淀粉质咁样啊。嗰排个心情系冇咁开心， 系啊系啊， 真系 系啊， 个 mood 系低。 啱啊，科学家都研究过淀粉质带俾人快乐噶， 系啊 系啊， 系一种愉悦嘅效果噶。咁你 cut carbs 可能唔快乐啦。喺中医嘅角度就话你血气唔够，你讲紧依家仲系寒冷天气警告15度嘅气温，你饭又唔食一啖，粥水都食搵啖食下， 个肚啊空住咁样。 我觉得 15度气温， 可能夏天就 OK 啲嘅， 夏天食欲都会低啲嘅。 所以成日又系好矛盾啊！嗱，咁你戒淀粉质点解？可能我想靓啲，或者系我想健康啲。咁想靓啲，想健康啲，想带俾你乜嘢啊？快乐咯。咁但系你戒咗淀粉质之后，你会唔快乐？ 系啊。 咁即系点咧？七除八扣咪得个零， 系啊， 咁咪就好傻。 究竟食定唔食咧？ 食定唔食咧？ 啊，真系要问下啲营养师先知道。问下 Mimi 啊， 系啊 ，Mimi 都话人冬天咧，其实真系会人生物嚟噶嘛。冬天系真系会自己 储埋 一储粮。 你听日可以听日定后日问下 Terry 咯。 听日啦， 系啦，食米饭我都觉得系。 听日同佢讲下冬至啊，又 好啦。咁啊，阿小白蛇都会讲嗰啲。白骨大啊，即系肉骨茶， 白骨地， 白骨地啊，白骨地先系真啊，咁啊，30蚊一包咁样都 OK 啊，即系有时你除咗喺街可以食呢个肉骨茶，其实喺屋企煮一烹咁，你煮多咗咪分俾啲邻居或者分俾啲屋企人咯。其实冬天唔一定系羊腩煲嘅，我觉得呢啲 肉骨茶都几好， 肉骨茶都啱数噶。 肉骨茶咧，你落多少少胡椒啊？ 系啊， 哇，好保暖。 肉骨茶系落白胡椒嘅， 系啊， 系啊， 暖身啊。我哋屋企。啲人食嘅时候咧，有阵时仲会加啲油炸鬼。 哦，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呢个又系个人体质啊，个人体质，我又唔敢食太多啊，因为都几燥下嘅。 哦， 即系嗰阵几燥。 系系 我一食完咧，好见效，即刻流鼻血。 系咩？哇！如果你嗰排咧又戒饭又食肉骨茶咧。哇！你嗰排好嬲怒啊， 好劲啊！ 好嬲怒咧，上汽车嘅时候可能就周围拨啊， 好劲啊！ 嬲啊，心情又唔好， 即刻 嬲怒， 又要喷血喎。 好啦，咁啊，饮翻杯啊，饮翻杯，即系德国啲甜白酒都系讲紧30多蚊支咁，大家可以搜罗下啦。 哦，呢个有兴趣喎。 系，不过呢啲数量有限嘅，即系我头先讲嗰啲都系数量有限。我觉得最有兴趣系咩咧？一个手作花生糖啊，诶，贵嘅，我自己觉得，因为佢原价成80蚊一。 包的、 嗯、 handmade 的一個花生糖。 幾大包啊佢大概。 佢用個克嚟嘅，大概有150克咁樣，200克咁樣，大概係呢啲 正常一排細細地朱古力嗰啲生意應該。 但係咧手作花生糖咧、嗯，我真係其實我由細到大幾中意食花生糖，但係咧食親咧都有啲油溢味、 哦、是啊！ 我依家即係譬如咧超級市場買花生糖食咁樣。你食落去益咧，我搞唔掂，我成包就抌咗去，唔系浪费食物， 又 唔系浪费食物， 都唔得。 油益味系我最憎嘅味道。 我食 个龙 酥糖都试过有油益味， 系 咪？ 系啊，油益味咧，你觉得系喺啲机器度嚟啊，定喺 花生、 花生材料度嚟咯？ 材料度嚟啦， 系啊。 咁其实如果系咁啊，佢就算系人手或者机器整，其实冇分别嘅，都可能会有嘅嗰阵味，因为有个原材料出现噶嘛。 啱啊，但系佢标榜到自己。是 handmade， 应该是用啲新鲜嘅食材做，同埋佢贵嘅，80蚊一包花生糖、啊 哎。如果80蚊一包都有油， 都有油益味，我抵输啦。 我会同佢反映噶啦，到时 佢有讲系老字号噶，唔知几廿万年老店 咁 样 啊。佢貴就因為佢標榜係 handmade 啊嘛，嗱留意一下啦，任何嘢而家標榜即係手足手工製作啊 handmade 咧，就係貴噶啦，一標榜呢個字就係貴，好奇怪。另一個就係有機咯，你一標榜有機就係貴噶啦， 都啱嘅。 有機又 handmade 嘅話， 黃 都 更加貴啦， 黃都。 咁啊講多少少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幾好幾好一啲活動俾大家，即係譬如冬至之前啦，或者聖誕節你連續下個禮拜一二都係紅日嚟㗎嘛，即係禮拜六日又係啦，咁大家假期快樂之餘呢就可以去下，咁啊即係會場入面呢消費滿500蚊呢就有啲抽獎券，咁啊嗰啲抽獎券呢都幾多係抽得到㗎，都係啲家品啦，包括呢多功能嗰啲吸塵機啊、蒸焗爐啊等等啦，咁啊都我覺得幾好，同埋有歌手朋友表演咯，系啊，嗰啲歌手朋友都系大家趋之若鹜， 在歌在舞。 今日抢飞嗰啲歌手朋友，我唔特登讲边个啦，咁都系 OK 嘅。咁大家就揾下呢啲唔同嘅地方去下。咁因为关于呢啲除咗广东日美食节咧，其实近排啲圣诞树咧都开始 系啊， 长出嚟。 商场啲圣诞树就已经飞晒出嚟啦。 海边个商场又有棵好大嘅圣诞树啦， 附近嗰个商场都摆咗出嚟啦。 系啦，即系我真系争啲讲咗九龙塘个商场 啦， 奥运站个商场又摆咗出嚟啦，咁大家可以喺唔同嘅圣诞树嗰度打下卡啊，影下相嘅，咁都可以倍添呢个节日气氛。同埋咧，今时今日咧，啲商场好好嘅，譬如我早两日去幼园又放个商场嗰度啦，咁啊，即系有啲嘢做啦，跟住啊，佢真系有啲员工特登企喺度咧。帮你去影相，即系譬如阿钟哥同一位朋友去啊，大家圣诞节开心开心咁啊，影张相啦。咁你通常都想搵啲途人噶啦，但系嗰啲咧叫做商场嘅职员好醒水噶。即係好醒目嘅，佢會係咪需要影相？我幫你啊咁樣。 佢唔會之後問我收翻錢㗎嘛？ 唔會。 影完之後，唔該，係多謝十蚊。 即係玩完機動遊戲嗰啲咧，影完之後，你呢個籌俾你㗎。係 啦， 你去嗰邊睇翻張相，成為120蚊。 梁生幫你影相免費嘅。 啊，好啊，好啊。 我哋嘅笑容同埋 Merry Christmas 都係免費。 其實佢應該咧就請一個 staff 咧，個 staff 咧專係著住嗰啲，譬如可能有啲容易啲識別，就佢專係負影相嘅。 係影相專員。 影相專員嘅， 咁你包 影得特別靚嘅， 一日影。起码超过100张相， 系啦， 好啊， 仲识埋唔同型号嘅相机，点样去到影 手机相机，乜都识得操作，咁就非常之好啦。咁啊，预祝大家圣诞快乐啦 ，Merry Christma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司法部就国会山庄骚乱事件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4项刑事指控。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众议院议员企图对他提出虚假指控，目的之一是阻止他再次竞选总统并且胜出，又说任何对他提的指控都是企图排挤。委员会建议

系得个讲字嘅啫，点会唔受伤啊？ 系 一个鱼狼似虎冲过嚟， 系 你唔避得噶嘛？ 系 一撞， 有阵时我睇翻啲 footage 咧，都真系踩脚面噶，即系 踩脚面啦， 想收你队噶咯，直情系。 我小学三年班咧，已经想去踢草地足球噶啦，去维园租场，我都租埋，最后一刻俾阿妈叫停。唔准去，咁啊变咗订金又冇埋，新嘅球鞋我都有噶。 咦，好似你中学母校都已经有草场啦。 我维多利亚啊嘛，公园租啊嘛， 劲啲。 咁我已经直情啊，因为铺头啊有卖体育用品咧，所以特别做咗对波鞋，系底下嗰啲啊系木噶，你知道。而家啲球鞋就好鬼靓啊，以前系黑色啊，咁然后下边一粒粒嘅系啲木制嘅啫。哇，嗰啲一脚踩落去真系非常系嘢嘅，咁所以话受伤咧就一定有嘅，咁啊所以一定要避免啦。啊，譬如你踢足球啊，我哋我都知啦，一早咧佢哋系点样 warm up 啊，啊点样一路做紧好多其他嘅运动啊，增强你啲体育啊，希望你肌肉好啲啊，肌肉可以避免受伤啊。咁啊，仲有好多跑步啊，嗰啲而家系完全一个好科学化嘅嘢嚟噶，唔同话几十年前啊，姚卓然时代啊咁样，哇，嗰时系啲睇啲脚法啫嘛， 系啊， 扭过你就扭过你，即系十上十落嘅，而家真系，哇，真 系 好犀利。 依家踢全能足球，同埋啲踢法都有好多唔同啦，即系旧时成日话打442系已经系有个进攻模式，依家442保守噶啦，已经系啊，即系踢法啊。 一样嘢咧就系。譬如你见到啊，一有受伤嗰、那个球员瞓喺地下，哎呀好痛楚啊咁样，咁啊军医冲到出去啦，咁啊佢左手折折折折折折，搵啲嘢喷， 系啊系啊， 喷乜鬼嘢啊？ 我估， 你估系咩？ 我都有上过堂噶嘛， 啊你有上过堂， 系啊， 咩嚟噶？ 急救咯， 系乜嘢嚟噶？系啦，嗱急救又系顺便提一提啦。阿成 John 佢有个 apps 嘅，咁啊上去 有啲急救指数， 系啦，有啲譬如点样止血啊，即系扭亲啊嗰啲少少嘅嘢喺度教各位嘅，嗱好简单，譬如你个球员撞亲啊扭亲啊咁样咧，我哋通常话第一嗰个英文字啊 rest 啊，有时咧就要系先系。休息啊， 唔好喐佢， 然后咧用啲冰敷啦， 系冷却剂嗰啲喷出嚟嘅，系咪？ 系啦，哇，系冰敷啊！嗱，点解咧？唔通你攞嚿冰一路冲出去球场，一揿佢十分钟咩？ 系 嗰个球员又要打波， 系 观众又不耐烦，全世界转播，你都唔使钱啊？ 系 咁梗系想尽快。咁啊，但系点样可以达到呢一个？用冰嘅嘢咧，因为一用冰敷咧，血管就收缩，咁啊，同时咧表面咧亦个痛楚就冇乜嘅，咁啊一冇乜痛楚嘅话咧，咁佢可以继续打啦，咁啊同时因为血管收缩咧，咁佢咧就冇咁容易咧有水肿嘅问题，喺立刻有水肿，咁啊，但系因为呢啲冷却剂咧，譬如有啲 ethyl chloride 咧，佢本身。佢嗰個變氣體咧係得12度幾嘅 centigrade 嘅啫，咁但係佢喺個罐入邊咧就係液體嚟嘅，一噴出嚟經過空氣去到你表面表皮咧，佢立刻升翻咗氣體，由一個液體變氣體咧，佢就立刻冷卻嘅，咁所以立刻產生到冷卻嘅作用。嗱，但係記得呢個唔係叫做真係止痛劑，因為佢用個冷卻嘅原理咧，係令到佢嗰陣時冇咁痛楚，可以立刻奏效，方便嘅啫。咁你發覺咧，就唔係話好多有啲咁嘅市面上有啲止痛噴劑，嗰啲又唔同喎，嗰啲慢好多嘅。你唔好以為攞嗰啲一噴。啊，点解足球员得我唔得？根本大家唔系嗰样。 系啦，你估你美斯咩？横头后美斯都好叻啊！唔好讲真系嗰个美斯啊，系咪先？ 所以有阵时马拉松长跑啲人系咁样话，俾啲人我喷喷啊嗰啲，未必系嗰啲。 系啊，真系 就系即系唔好乱用啊，亦都唔好乱用。咁另外一样嘢咧。 是头球撞到个头。 是。 头球撞不要睇少个波。个波一撞亲呢，我爸爸以前我老友在修准出面行緊街，一个波嚟一打中。跟住就过身啦， 系会有脑震荡啦。 所以其实咧，足球员应唔应该戴头盔咧？ 系啊，嗱呢个好考量之列。喂，唔好讲戴唔戴头盔啊，戴唔戴护荫啊都重要啦。有好多时候都喂咁准嘅，射到男人最痛。 咁但系头球系好常见噶嘛，而家顶到顶到咁行， 咁 又系。咁啊，真系系咪好安全咧？系冇得讲啦，而家 系咁啊。今日咧多谢医生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集再请你家人医生同我哋讲多啲啦，好嘛？ 好啊， 唔该晒。 证实放下你不断转换情人和同伴，一讲起你却仍然不分。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亦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太普通，要是当天牢牢相拥，或已经一起过了完美的很多秋与冬，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冲。想将就爱旁人，有你在我心，谁仍没有用？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一番风有剧痛，就算可撑下来，但最好那未来已落空。闷你在故事里生活那样迷茫，模糊地不好不笑，无力再感动。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事多舛，韶华匆匆，动你这一张最美亦最痛。日常亦记起当天的各种，二人共有的一丝及传统，你会托梦回来陪住我在思忆那套房中，多么想安息床伴的钟，好好跟你停留在那夜恋中。如没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皆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道嘉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有梦，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纵。想将就爱旁人，偏歌而偏的都欠缺自信。上秒钟说淡忘，下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听众，我系嘉明啊，嚟到十二月嘅二十号，又再近啲圣诞节嘞噃，系咪每一次听到啲圣诞嘅歌曲，尤其是一啲传统嘅圣诞歌，就即刻感受到浓厚嘅圣诞气氛呢？原来圣诞歌唔系叫做 Christmas songs 噶，究竟系点样样称呼？转头话俾你知啊。 My winter nights are taken up by static, stress, and holiday shopping traffic. But I close my eyes and I'm somewhere else, just like magic.My heart is a Christmas tree farm where the people would come to dance under sparkles and lights, bundled up in their mittens and coats, and the cider would flow. And I just wanna be there tonight. Sweet dreams of holly and ribbon, mistakes are forgiven, and everything is icy and blue. And you would be there too, under the mistletoe.Is a Christmas tree farm. There's a light in the barn. We run inside out from the cold. In the town, kids are dreaming of sleighs, and they're warm and they're safe. They wake to see a blanket of snow. Sweet dreams of holly and ribbon. Mistakes are forgiven, and everything is icy and blue. And you would be there too, under the mistletoe. 尤其是是一些传统的圣诞歌，我们不会叫它做 Christmas songs， 我们叫它做 Christmas carols。 而今天就是叫做 Go Caroling Day， 就是说快点出去唱一下圣诞歌，散播一下圣诞气氛的日子。由一些宗教意味浓厚的歌曲，去到一些普天同庆家传户晓的圣诞名曲，我们大部分都称之它们为 Christmas carols。 如果可以给你选择的话，你会去哪些地方唱一下圣诞歌呢？有小朋友的话，近排应该跟着学校的活动去到不同的商场，甚至乎不同的一些圣诞村，去传颂圣诞的快乐气氛。讲下讲下，其实今个星期日就已经是圣诞节的正日了，预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圣诞节。 唔该晒嘉明， 圣诞节啊，真系哇，好快脆又到喎。咁大家都可能喺呢个时候咧，就入去啲唔同铺头嗰度买嘢啦。买嘢嘅时候，有网民分享，一入到入去啲铺头咧，特别系Co 啦，系名店嘅时候咧，遭受好多嘅白眼去到对待。 点解 咧？可能因为佢话当日咧，佢个衣衫又唔系话特别靓啊吓。 咁可能著得比較上普通，咁都覺得咧人哋係好似唔係好歡迎佢。咁、有啲再分享咧，有啲就話、可能我試過想入去嘅時候咧，咁啱仲要人哋落閘喎、咁樣。咁落閘嗰個咧就當然係唔係話 啦，即係落閘。 咁人哋可能真係收工，又或者係可能有 lunch 嘅時間，中間有啲休息時間，咁啊未必真係話拒絕嘅。咁、但係都有好多人話到咧，其實入到入去唔同鋪頭啦，都有啲有啲試過叫店員嘅行為，令到佢哋有少少唔愉快嘅經歷。 如果佢受到店員白眼，好容易嘅啫、你對佢反眼就得噶啦，即係俾佢升一個層次。佢白眼啊嘛， 我反眼，係啦， 升一個層次， 我就將個反眼就反得更加犀利、 我覺得自己係入唔同鋪頭唔同嘅喎，呢種心態。譬如咧，我琴日我想年尾配副眼鏡，我琴日入咗間眼鏡鋪睇啦。我 suppose 佢會過嚟幫下我啦，因為眼鏡本身係一樣。颇系复杂嘅一个器械嚟噶嘛，即系佢可以讲解一下佢嘅 plan 系点啊咁样。咁嗰间仲系一间直营嘅日本，话用两个钟头就配到眼镜嗰啲铺头嚟。咁佢系 sell 咩啊 ？sell service 啦，即系卖服务咯。哦，我真系拣咗好耐咯，佢都唔出嚟同我互动一下。 你睇眼镜呢个经历咧，睇眼镜铺呢个经历咧，我都有试过，又系入去类似嘅铺头咧。都系冇人理我。 系咯，点解噶？ 我有阵时会谂啊，系咪因为佢哋好怕咧？一有客人入嚟嘅时候，就即刻我过嚟呢一款眼镜太多。 眼镜铺另计嘅，因为佢哋未戴眼镜啊，所以睇唔到你哋。 戴眼识人， 佢哋睇唔到你哋，点样招呼你咧？ 系我心谂，我都唔系着得特别核突，即系都光光鲜鲜啦。我入嚟都系想配副眼镜啊。 所以我有阵时会谂，系咪啲店员都会觉得咧？嗱，呢个可能真系香港人会比较上感觉会系、我入去铺头未必消费，我想真系睇下嘢。如果下有个店员过嚟咧，就有个压力。你记唔记得以前咧都讲过话？外国嗰啲铺头咧，你一入去间铺头嘅时候咧，咁其实有啲牌仔可以俾你攞嘅。咁、那个牌仔你一攞嘅时候，你譬如我系需要，我又需要介绍同 service 嘅。你就可能买个即系攞个购物篮，个购物篮系红色嘅，咁之后代表你可以过嚟热情招呼我。 呢个几好啊！ 系啦，跟住如果佢购物篮系蓝色嘅话咧，你一攞呢个，我都会买嘢。但你由我自己买啦，你唔好同我倾偈，我唔想讲嘢。 如果我一个篮都唔攞咧，即系我唔买嘢， 唔买嘢， 斋睇 系啦，斋睇嘅啫。我钱都冇谂住，一蚊我都冇谂住俾你得，但系我系要入嚟睇啊。 系 吓，咁你又都唔使同我倾偈噶啦。 唔系，但系外国嗰啲唔同噶，佢一嚟同你打个招呼，但系佢唔会问你有咩帮到你噶啦，即系好简单，譬如how are you doing 咁样，咁你就答佢一句，跟住佢就有啲身体语言就养下你咁样。 其实可能都系，如果铺头，我哋试下想象一下，如果入去。我同阿欧有去眼镜铺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叫做店员啦，不断去到同我哋介绍咧，我哋可能都会觉得烦，但系佢完全唔理我哋咧，我哋又会觉得佢 系咯，你真系麻烦啊！你理又话理，唔理你又话唔理。 系啊，所以如果个店员咧，我哋一入铺头嘅时候，佢净系同你讲一句欢迎光临， 系啊， 你自己随便睇，有咩需要出声， 系啦、 啊，咁可能我就觉得足够、啊， 因为嗰啲眼镜铺咧系 A 加 B 加 C 啊，即系你呢个镜框，跟住加嗰啲无反光镜，跟住又话防蓝光，咁你即系有 同埋套餐佢有好多个噶嘛？ 系啊，我琴日再入咗。十零分钟，佢都唔理我， 冇事你啊， 唔系 rush hour 嚟噶，讲紧四点零钟， 系咪间铺头得你一个定系点啊？ 唔系啊，即系佢有 serve 紧嘅人嘅，但系明明有多两个人咧。喺度噶， 我入去嗰阵时间铺头有两个店员喺度，但 系 客就得我一个， 系咯，即系 佢都冇理我噶。 日式嗰啲即刻配眼镜唔系卖呢啲 service 啊。 咁你哋有冇检讨下自己先啊？ 检讨自己乜嘢？ 即系点解人哋唔理你咯？ 哦， 即系可能系个原因喺自己度噶喎。 系、啊， 应该一定喺我度噶啦。 我应该一入到去， 唔使讲噶呢个。 一入到去话 唔关佢事、 啊。我系中哥个 friend 嚟嘅咁样，系啊，响你排头得唔得啊？咁样 唔得啊， 唔得， 睇 佢 走啊！ 系啊， 走啊！ 呃人啦、啊，钟哥都唔戴眼镜系咪？ 系咯、 啊，真系，所以大家即系礼貌啦，互相忍让啦。 系啊系啊， 我琴日冇配到眼镜， 礼貌待人啦。 啊， 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荃湾路去屯门咧，之前咧喺呢一个葵涌公园对开慢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嘅，坏车拖走咗啦。不过而家来往方向都系好多车啊。咁啊，而家荃湾路去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16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59点啊，睇到咧港股 ADR 咧指数向下噶，按比例计算咧要跌203点。不过咧，睇到咧外围市况做好啦，讲啱即系日经平均指数咧都升啦，咁啊，俗称黑期嘅新加坡港股期指咧都系只系低水60点啫，有机会今日咧低开高走噶吓，咁啊，散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咯噃。 呢个世界有好多事喺你身边出现，我哋唔去理解，唔等于佢唔存在。今日用呢几分钟，我哋讲下 寂寞，即系寂寞啊，孤独呢啲字咧，喺呢啲咁样嘅温度底下，零舍觉得系 系啊，打入个心入边都震一震， 节日恐惧症系咪开始咧？ 第日寒冷天气警告咧，节日又嚟啦， 系 自己一个人孤零零过，啊，真系好似有啲孤独嘅感觉， 真系空虚寂寞加冻。 你哋有冇经历呢啲咁样嘅岁月咧？ 都有试过的， 有一定有嘅，即系呢啲寂寞嘅时候，你又谂住啊揾个人陪下，但系揾一大班人陪，其实叫做派对过后咧，嗰种寂寞嘅感觉咧，更加夸张，更加放大。 喺即系以前啲经历就喺外地即系生活嘅时候咧，又系冬天，哇又冻啦，又冇朋友啦，嗰啲感觉都系好寂寞。 咁所以好容易会发生一啲异地恋情咁样 ，first love 咁样 ，first love 咁样， 好难嘅其实， 又系时候出呢个粟米汤啦， 几暖咁样，点解粟米汤啊？暖得耐咯， 暖 啦 系啦， 嗱咁咧。咁今日咧就係睇下時間啦，咁有兩個叫做咩孤獨指標，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即係話你做啲乜嘢就代表你係第幾級嘅孤獨。咁原來有一個國際版，亦都有一個日本版嘅。 有啲咁嘅事？ 係啊。咁究竟即係兩個係幾唔同添喎？咁啊睇到即係可能日本呢個地方佢哋對於孤獨嘅睇法啦，同一個國際睇嘅。可能有啲偏差嘅，咁但係今日時間有幾多啊？講咗一個先，你哋想聽係日本版定還是國際版嘅孤獨？ 國際版先啦，不如咁咪講咗。 嗱，國際版嘅孤獨等級咧，佢就分十級嘅。咁日本版就分五級嘅啫。咁我今日講下國際孤獨等級表啦。 好， 咁首先第一級，我相信好多人都試過。如果你做緊呢一樣嘢，佢用一個行為嚟代表嘅，如果你做緊呢一樣嘢咧，你應該係孤獨啦。一个人行超级市场， 我有 一个人都行噶， 系咯， 一个人， 系 一个人 啊， 恭喜你哋 落去扫货买嘢都系一个人， 点解唔带埋太座啊？又或者系搵埋朋友一齐行咧？难 夹时间咯， 系啊， 你行过超级市场， 快啲嘛， 共入去啦，咁系。 咁到底系你哋系真系孤独啊，定还是享受孤独咧？嗱，两样嘢你自己谂一谂 啊， 可能系你哋个时间上夹唔到。或者是专登的、啊、你自己先知道啊，呢啲嘢 唔应该， 我觉得两样都有。 根据嗰啲情绪嗰啲梳理员咧讲咧话，唔应该话享受孤独，享受独处，享受独处系 啊。你跟得周华山多啊，好嘢好嘢。 好啦，第二级 跟到就嚟，好似自己真系识咁啊，唔得噶，争好远，争好远，争好 远。第二级一个人去餐厅食嘢，餐厅即是普通的餐廳，不是一些貴價嘢。一個人去餐廳， 快餐店嗰啲算不算啊？ 算， 都算， 都算， 成日 有啦，係 啊。 好彩我問一問快餐店嗰啲算唔算？ 我自己一個對隻燒雞， 係咯，係 同你哋分享，係啊。 你唔係當下揾我哋去分享，你係過咗之後，仍然都算係第二級。 即壽司我都會自己揾去喎， 係啊，係啊，都係啊， 幾開心 嘅。使排隊 啊！如果第二級中嘅話，第三級你哋都應該係啦。一個人去 coffee shop。 哦， 呢個 係啦，人人都係啊， 會 啊， 即係只係飲杯咖啡， 幾好用啊，同埋喺嗰度啲時間。 哦， 咁入邊有多嘢 support， 又有電，有 WiFi， 係啊， 搞掂， 又有音樂， 即刻變咗寫字樓咁樣。 跟住呢個阿歐，你要小心。 做咩啊？ 因為你應該都中啊。 咩啊？ 一個人去睇電影， 我有啊， 會，我都會， 我中意一個人睇戲， 我都會啊。 哦，即係你享受獨處啊， 係咯，獨處的藝術啊。下年有本書出版咁樣，講笑講笑。 如果係嘅話咧，第五級亦都有可能嘅，不過機會率低啲。一個人去打邊爐， 哦，呢個少啦， 食火鍋 呢個少啦。 嗱，呢個真係 幾有趣。 死過呢個我都中添， 係咩？哦，咁你 高級啲喎。 因為打邊爐咧，通常俾人嘅感覺係一班人噶嘛。咁但係如果你一個人去打邊爐咧，即係你都幾孤獨下 嘅。自從呢個世界上發明咗一人火鍋之後， 就係啦。即係有一人火鍋， 我甚至乎將呢個一人火鍋延伸到屋企添， 自己屋企 自己一個霎下霎下， 係啊係啊， 但係自己屋企唔計啊，因為自己屋企你可能係走音添，你自己喺屋企咧 緊張啊 緊張，你自己喺屋企係專登整啲嘢俾自己食啊嘛，即係當係你唔打邊爐，你咪可能係煮塊牛扒，你都係自己整啲嘢食啊嘛，你而家係出去做呢個活動嘅時候，食基本上打邊爐應該係一。个群体活动嚟噶嘛，你而家自己做喎， 系。 如果再延伸落去，可能就一个人去芭比桥噶。 其实我有谂宵夜食真系好孤独啊， 真系好孤独。佢呢个就未有住。 我有谂过咧，即系当自己去喺出边食嗰啲一人火锅嘅时候咧，我会尝试，我都有幻想过啊，坐喺我侧边嗰个人会系咩人嚟嘅咧，或者坐喺我对面嗰个会系咩人嚟嘅咧？咁我都会留意下对家嘅，即系睇下啊，想知道系咩人都系同我一样。都是会一个人去到食呢啲嘅火锅呢， 即係题外话啦，咁如果你话去嗰啲快餐店，有冇留意有一啲快餐店嘅佢哋嗰个座位嘅设计呢、有一啲呢就係卡位啦、有一啲呢就係一张长台、但係呢就呢边有几张单丁凳， 係 对面都有几张单丁凳嘅。咁、你有冇留意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坐嘅时候呢、如果你话我唔坐卡位啦，咁坐嗰啲单丁位你坐喺度啦，如果有另外一个单丁嘅人过嚟呢，佢通常唔會坐喺你對面嘅，佢點都會坐你對面嘅隔一個位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話，如果你選擇係一個人去食飯，你真係係一個人噶啦。 係啊， 你連對面有個人，就算你唔識，我都費事啊。 其實可以諗埋落埋板啦。 嗯， 反正都係唔大家唔想望。 而家話透明板啊嘛，而家 透明板都唔使啊，就係要佢加顏色喺度。 定還是孤獨係會傳染嘅？ 即係費事 沾惹到其他人嘅孤獨感。 孤獨啦，你唔好搞我。 係啦，會唔會係咁樣咧？ 我唔想惹俾你。 物以類聚咁啊， 有機會。 好啦，講跟住講下六到十級啦。嗱，再極致啲啦。第六級，如果你一個人去唱 K， 係。 咁呢個 寂寞啊，呢個都 即係寂寞啦。你最低限度都兩個啊，你就兩個你可能一齊唱啊，喊苦喊忽，你都有人同你分享個情緒啊。冇一個人去， 呢個我都冇，呢個 冇，呢個爭啲係啊。 咁但係如果我好中意唱歌，我中意到咧，我 佢呢個練歌喎， 嗱咁又唔同， 咁又唔同喎。 嗯，咁啊睇下個心態。 係啦，係啦，係啦。 嗱，第七級呢個阿小白有機會啦，因為你近啊，一個人去睇海。 哦， 去海边望海， 呢个经常添， 一个人喎， 系啊，因为我跑步嘅地方会见到嘛，咁如果我跑步会嚟一站去噶，跑步一个人去， 咁你可以带埋小朋友去噶嘛， 跑得慢啊， 系啊， 你唔好而家嫌弃人， 迟啲 佢跑得慢， 嫌弃你啊， 第二佢九秒九嘅时候，佢拧翻转头，我都见唔到佢尾灯， 迟啲去嗰啲极限跑去南极啊，跑添啊，嗰时， 嗱，去到第八级咧。呢个咧就真系我都未识人试过啦， 系 一个人去一啲主题乐园， 有我识有朋友 自己一个， 真系真嘅， 我都识人去，我都识，但系嗰个唔系我先讲咗先， 好即系好投入噶，即系对于主题乐园，我有啲朋友系 born to be 好似想入去做员工咁样，真系一个人入去噶， 主题乐园应该系一班人去开心，你唔好话两个可能系浪漫啦，但应该有一种嘅同人哋分享嘅感情喺度噶嘛。 有阵时咧，一个人入去就系咩？佢真系铁粉嚟嘅， 系同埋佢本身已经有好多缤纷嘅嘢同佢互动紧啦，即系你排队影相啊嗰啲嘢， 就系嗰啲木偶同佢互动啊嘛。你有个人喺度，佢仲要 serve 侧边个朋友。嗱，而家我哋要去边度？因为咧一阵间嗰只兔仔就会出嚟同我影张相嘅，咁可能隔篱嗰人咧，喂，唔系嘛，兔仔同你影相，我唔想去。嗱，佢一个人去咧。佢好自在。 如果照你哋咁讲，即系话佢哋系好投入嗰啲叫做虚幻世界、 梦幻世界、 梦幻嘅世界，系啊。 即系佢好中意可能跳跳虎咁啊，日日入去探佢一次，真系有呢啲人噶。你买年票就系咁嘅目的啫嘛。 冇错啦。 咁如果唔系嗰个主题乐园咧， 另一个 中意睇动物咯， 睇 我中意同熊猫倾偈，我有嘢同佢讲，我告解。 系啊， 你唔好喺度阻住我。 系啊， 咁样 有啲人咧入到去，即系譬如水族馆嗰啲咧，睇好耐鱼噶，可以 自己企喺度 睇啊，望住啲鱼咯，好似沟通到咁样咯。 嗯 ，Aquaman 咁啊，即系孤独咯 ，Aquaman 孤独啦， 或者之前黑豹嗰个系咩啊？亚特兰提斯啊，而家嗰个人叫咩啊？ 南无 南 无 南 无南无，佢可以同鱼沟通咯。 呢、啊這个呢、這个我都冇试过，但系第九级 咁我都试下同鱼沟通，睇下佢有冇俾啲 number 我先。 系啊，真系算啦，你冇啊，你都话都唔中啊，系咪先？ 我问鱼咧，可能鱼俾到我咧。 嗱，第九级咧，我试过 吓 一个人搬屋。 哦， 你哋试过未啊？ 未， 我试过，我试过好多次添。 酒店搬嚟搬去就有， 一个 搬 屋 就冇。 你都系搵搬屋公司噶啦，其实。 唔系，因为以前咧最初搬屋嘅时候系两个红白蓝袋嘅啫嘛。 系吓。 跟住你越住得耐，即系年纪越大又越多嘢，跟住自己搞唔掂，你先至要搵搬运公司帮你搬屋公司帮你搬啫嘛。你之前真系自己，你最多咪啊？今次搬唔晒，有可能有廿袋嘢。 系。 咁你咪分几次咯？咁都系自己咁样转嚟转去。 不过你啲嘢其实除搵搬屋公司帮手之外咧，仲搵互惠公司先得。 哦， 太多珍品喺度， 惊俾人打劫咗你啲玩具。 我去咧，新开发嗰啲咁样，你识货就系好嘢啫，唔识货就系垃圾。 呢个变身器立咗未啊？你 未啊？ 好，第十级嘅 第十级 啦。 嗱，呢个咧，我真系唔敢肯定。如果你自己做紧呢一样嘢嘅话，你真系要即系睇下系咪真系你系享受啊，定还是真系孤独啦？自己一个人去做手术。 哦，呢个好 sad 啊！ 系啊，呢个就系国际级嘅孤独表啦。咁如果你睇， 即系由入院嘅过程都系得自己一个人面对， 系自己面对啦。仲要最后做完手术，你出院嘅时候都系自己签埋字啦。咁样，咁如果都系咁样嘅时候，可能系时候睇下同人哋分享下，搵个朋友倾下偈啦。 系。 数十秒各欢笑，不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光终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足更没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还慢，如海负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让冷雨被热血劝退，对抗着挫折愁绪，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山野绿幽千里，那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初更没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 世界杯曲终人散，最后的王者就是阿根廷得到大力神杯。 其实为了做好今届的世界杯，卡塔尔在基础建设上面投入的金额达到1380亿的英镑，是目前为止花费最大的世界杯比赛来的。比起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14年巴西的世界杯，总共是多了近10倍的。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卡塔尔兴建7座全新的世界杯的足球场，他们原本是兴建12座的，不过后来就已经缩减至到8座的球场，而本届64场的比赛将会在8座的球场那里就进行，是历届世界杯最少球场的一届来的。卡塔尔世界杯面对的问题是天气炎热，故此世界杯在8座的球场上面全部都装有空调的设备，官方更加说到球场利用了空气回圈技术，令到抽回的空气可以成功冷却和过滤再送回入的球场，这个之前曾经跟大家讲过了。今届世界杯8个球场大部分都是大型的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只有一个叫做图马马球场以及就南部球场是由两名阿拉伯血统的建筑师操刀的。卡塔尔有不少建筑都是出自他们手笔的，部分也都加入了伊斯兰文化的艺术元素，图马马球场也都不例外。为了球场能够介绍得到卡塔尔的传统文化特色，他们选择了阿拉伯男士传统的头饰，包头巾之前先要戴上头上面的头套，去到编织就作为帽的主体。球场外壳和上盖都模仿了这个头套的图案和编织。建筑师说，我小时候的时间就已经戴着这个头套了，有很多不同图案和历史非常悠久，所以我的团队收集了不同头套的种类，研究出最适合变成球场的图案。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早上继续打给阿畅先。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喂喂喂，阿畅在哪里？ 喂喂，小白喺度啊，喺度啊，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又揾我阿畅介绍一下，到底咧喺今日夜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呢？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有呢个 Art Like 有条路，即系 A R T 嗰个 Art 啊，即系讲下艺术啦，讲下介绍下咧香港嘅艺术家，咁啊每一集咧我哋都会。即係請一位本地嘅藝術家做主角，講下佢哋咧喺呢個創作同埋呢個藝術路上有啲乜嘢心得同埋心聲咁話嘅。咁今集嘅主角咧就係從事呢個戲劇嘅藝術家林佩廉啊。咁林佩廉咧，佢本身係好中意日本文化嘅，佢甚至乎去過日本留學添嘅。咁就喺當地咧就即係好對呢個戲劇就好有興趣嘅。咁佢翻到香港之後咧，即係畢業翻香港啦。佢就引進咗同埋咧翻譯咗好多日本嘅戲劇作品啊，咁啊套套都叫好叫座嘅喎、當中有一套咧就叫做《胎內》，就成為咗咧佢心目中咧最理想嘅一個作品啊，即係無論咧劇本啊、演員啊、導演啊，佢都認為無懈可擊㗎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佢又會唔會就咁樣滿足嘅？佢又仍然咧係雄心勃勃，想創作另一出比呢個更出色嘅作品。咁啊，如果想認識多啲呢一位藝術家，又想睇下佢咧嚟緊有啲咩新計劃嘅話咧，今晚七點半要睇下呢個 Art Like 有條路啊！ 係點樣喺藝術方面咧，又可以繼續超越自己咧？咁啊，中間當然有好多嘅啟示俾到我哋望落去之後咧，可能有啲牽手啊，知道自己應該點樣又超越自己啦。另外八點鐘嘅時間睇完之後，我更加了解自己身體、啊。 冇錯，咁啊，夜晚八點鐘去到醫生遠離啊嚇，咁啊。今晚呢亦都係一個另一個人物專訪，因為呢個醫學人嘅環節嘛。咁今晚嘅主角呢係陳志峰教授。咁陳志峰教授呢本身係一位血液及腫瘤科嘅專科醫生嚟嘅。咁陳教授呢佢係醫治過好多呢重症嘅兒童啊。咁但係佢本身呢原來佢本人呢佢有一個仔都係患咗自閉症嘅。係一個冇辦法根治嘅先天性疾病啦。咁但係作為醫生啦，佢同時又係照顧者。咁陳志峰教授是怎樣去到勉勵那些病童那些家長去面對疾病甚至乎面對死亡的呢？他自己又怎樣去 找出這個活著的動力的呢？今晚八點鐘一起聽一下陳志峰教授怎樣說、 如果有動力的話還可以留意十點半鐘無極行的 Making of a Kid Bay、 冇錯啊，咁啊呢個無極行揭秘嚟到最後一集啦，咁啊有睇過都知道啦，即係之前無極行呢個節目係即係攀山下海啊，好刺激噶嘛， 係啱啊！呢個節目係我哋人生去唔到嗰啲咧，就佢幫我哋去曬。 冇錯，今集呢個 making of 咧，就個題目叫做鏡頭背後啊，咁啊顧名思義啦，就係、是、鏡頭背後嗰位攝影師啊，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睇嘅節目咧，即係譬如主持人咧，阿史提夫巴沙爾，佢一個探險家嚟噶嘛。佢、 嗯、 有，我記得佢有一集咧，佢去激流嗰度爬艇，佢幾乎反艇啊。咁但係嗰個鏡頭全程跟足佢嘅喎。咁即係你可以想象下，嗰個攝影師其實都喺嗰條激流嗰度爬艇。係 啊，係啊。 同一時間佢就拎住部攝影機添喎。 其實佢仲辛苦啊。 冇錯，究竟佢點樣做得到嘅咧？另外有一集咧，我記得佢喺亞曼嗰度爬一個好高好高好高嘅石山啊。主角咧就吊喺半空中啦，但其实嗰部摄影机喺佢上面头壳顶上面影佢落去，即系阿摄影师比佢爬得更高嘅。咁究竟佢系点样操作嘅咧？咁啊，今晚十点半一齐睇下呢个制作嘅背后啦。 系啊，我自己都有拍港台嘅《坑行山节》啦，试过有一集咧、就去到圆敦营嗰度啊，咁啊有啲同民安队嘅合作啦，咁啊亦都有俾佢哋咧即系扮受伤，跟住佢哋拯救我就叫做用佢哋嗰啲绳索咧就救我嘅。咁嗰个镜头咧，其实我哋都要用到航拍先做到，但系佢哋好多时咧就真系真枪上阵啊！到底佢哋点样可以做得到拍摄咧？我都可以有兴趣睇下，睇完之后睇下有冇行山节第二集可以拍埋啊嘛！用翻呢啲桥，好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广一人一家庭医生概念，并且提出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推动在社区由家庭医生团队及早预防和治疗慢性疾病，预计出年第二或者第三季推出。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计划属于资助性质，当局仍然在商讨金额等细节，相信政府会资助大约一半，会设有上限，会参考以往的经验，包括基层医疗公司型协作计划，估计出年第一、二季有细节之后再公布。他又说，共同治理计划是一个先导计划，不设限额，目的是要筛查出未曾知道自己有病的市民。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建议司法部就国会山庄骚乱事件对前总统特朗普提出四项刑事指控。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说众议院议员企图对他提出虚假指控，目的之一是阻止他再次竞选总统并且胜出，又说任何对他提的指控都是企图排挤。委员会建议对特朗普提出的刑事指控包括妨碍公务程序、串谋欺诈国家、串谋作出虚假陈述和叛乱。报道说，委员会只是提出建议，不代表特朗普会被检控，因为刑事检控权在于司法部。澳洲外长王英贤今日起访华两日，将会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并且举行新一轮的中澳外交和战略对话。王英贤是在启程之前向传媒表示，将会同王毅的会晤之中推动取消贸易限制，又说两国关系之中有很多棘手的问题都需要时间根据各自的利益去解决。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公布王英贤应邀访问中国两日，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访问进一步落实两国领导人印尼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确轨道。 乌克兰警告俄罗斯可能准备从盟友白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明斯克，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较早前乌克兰首都基辅通宵受袭，引发连串爆炸。官员话冇人死亡，但系有人受伤。又话俄军施袭嘅大部分武器都被击落，但系部分击中关键嘅基础能源设施，导致停电。军方就话俄军使用嘅23件伊朗制武器之中，18件被防空系统击落。西方传媒报道，今次系俄军五日之内第三次攻击，而通宵施袭就较为罕见同埋唔寻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天晴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0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66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2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旭辉控股集团1.11跌咗2.2，雅居乐集团2.3跌咗0.51，腾讯控股316蚊跌4.4，阿里巴巴84.7跌2.35，友邦保险83.5跌咗5仙，美团175.6跌咗3.3，盈富基金19.24跌2.7，药明生物50蚊跌咗2。京东集团220.8跌3.4，小鹏汽车37.7跌2.1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2，日元137.34，瑞士法郎0.93，加元1.364，人民币6.982，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312点，升74点。港金报1657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27美元，卖出17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畅顺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啲。港岛路面咧，中环嘅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就比较繁忙少少。九龙方面咧，较早前观塘嘅月华街近住华丽楼对开嗰度咧，因为有啲紧急嘅水务维修啊，月华街去协和街方向近住华丽楼对开部分行车线曾经有封路措施，咁现时嗰度封路就全部开翻噶啦。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呢个虎山道嗰段呢就比较多车啲。新界荃湾路去九龙近住德士古道一带呢仲係交通繁忙㗎。之前嗰度呢曾经有坏车事故，不过走好耐㗎啦。而家只係多车㗎啫。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德士古道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九龙啦，同埋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都分别回复正常。而大埔公路去九龙呢近住沙田乡市会路一带呢就仲係比较繁忙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陪你过冬至。 斌臣， 諗住整碗咩汤俾屋企人最好呢？ 波成，梗係面子汤啦。 因为可以排毒減肥嗰啲？ 错啦，係因为未带到屋企人去日本旅行，飲住面子汤顶住先啦。 嘩，咁听住日文歌飲咪仲正。 一点一滴凝聚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冬至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推疫潮。工作到咗一段时间都要休息一下，唔可以一路系咁做。当然有啲人持相反态度，要不断工作，因为工作会带俾某部分人满足感，所以佢哋唔喜欢停低休息。无论你系好喜欢工作，或者觉得工作只系人生嘅一部分，到咗一定时候就要停低。近排听到一句几有趣嘅说话，呢几年都攰啦，真系要唞下。如果你一直奋力向前，突然要停，真系唔容易。你都听过好多退休人士所讲，退休真系好闷噶。佢哋惯咗每日喺工作上冲刺，一旦停低，顿时好似失去方向。所以退休呢两个字未必人人啱用。除咗因为去到一定年纪要放低工作，或者自己觉得攰想休息一下，仲有另外一啲原因。会令到你被退役。过去几日收到好多被退役的消息，如果你有留意，都听过其中一位超级英雄演员饰演超人的亨利卡维尔正式宣布，由于同电影公司最新的高层开完会，决定不会再披起红斗篷饰演这位超级英雄。唔够一个月之前，先喺大银幕见到佢重新饰演，转头又话唔会再演，感觉就好似因为一啲其他原因被退役。喺亚洲呢边，一套描述一个中年男人经常一个人食饭嘅电视剧，嚟到第十年，饰演主角嘅演员由于身体问题，亦有机会唔再演。甚至由1997年4月开始的精灵宝可梦、小精灵比卡超和小智由纯白镇开始的冒险旅程亦会在明年结束。制作单位决定由新的角色和小精灵继续故事，旧的角色唯有被退役。相信他们是想继续旅程，不是因为年龄，不是因为受不受欢迎，而是因为其他原因需要退下火线。被退役的感受除了他们之外，观众何尝不是觉得难以接受。当然有人会说，旧的不去，新的怎会来，所以经常会在互联网见到某些粉丝说，旧人仍然在这里阻住晒，新的怎会上到位，甚至恶意中伤，有咁衰讲到咁衰，希望不断用呢啲攻势令到仍然奋斗緊嘅前辈被退役。无论係边种原因，其实都系观众嘅损失。以前我会觉得任何界别应该百花齐放，原来可以喺自己岗位继续行唔系必然。不过

好啦，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咁啊同大家繼續你做咗一啲阿根廷嘅魚温啊， 嚇，仲有宵夜？ 仲有㗎， 今日冇波睇㗎咯， 今日冇波睇，咁但係我哋尋日咧就講咗，其實阿根廷人佢哋就好中意食嗰個叫燒牛肉啊，咁、燒牛肉佢哋都有佢哋自己嘅辦法去到燒啦，譬如落鹽啦，咁啊佢亦都有一個咧就是、秘製嘅阿根廷大家都好中意嘅醬汁啊，咁、如果大家有機會都可以試一下嚇。好啦，今日除此之外咧，佢哋仲有另外一款咧，都系非常之喜欢嘅，同、我哋都系一样中意食饺嘅，即系饺子啊、水饺啊嗰一只嘅。咁、但系佢哋嗰个 size 咧就比较上大少少。嗱，例如我哋一般嘅水饺啦，应该系得，譬如佢拳头咁样啦，可能得冇一个拳头咁大噶嘛，冇、但系佢哋嗰啲咧就是、一个拳头咁大，系啊，咁我叫做大饺，大饺子咁样噶， 或者叫斩饺啊，啫， 斩饺又 咁大只， 系咯，佢哋嗰啲系大只少少。 但如果咁大只，真系要用刀叉嚟享用噶咯。 啊，你可以真系用刀叉享用。 譬如话我哋切咗佢嘅，系啊，中国式嘅饺子可能真系一口咬，即、就、系、是、一啖嘅啫嘛。 系啊，系啊， 摆晒入口咁大只。 系啊，大只，同埋入边嗰啲嘅材料咧，唔、知道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啦。 应该系肉啊， 应该肉啦，一定系肉。佢哋都系食肉兽嚟嘅。好啦，咁、首先要准备定嗰啲饺子皮啦。咁如果饺子皮咧咁大块嘅话咧。大家未必可以咁容易揾得到，即係可能要去返啲專賣南美食品嘅鋪頭呢先要揾到，即係唔使自己整。咁當然你可以自己選擇自己猜啦，咁自己猜嗰個嘅 size 你就可以自己去控制返。如果唔係嘅話呢，我自己就會覺得你用返普通嘅餃子皮，即係可能街市買嗰啲最普通餃子皮，但係呢就你就做細 size 其實就都可以嘅，系啦，咁啊唔使自己再另外猜嘛，个面粉咁啊简单啲。好啦，咁啊你都准备咗呢个饺子皮之后啦，亦都咧就要另外准备埋啲，譬如系面粉啦、猪油啦、咁啊水啊、盐啊呢啲基本嘢、都已经咧系要 stand by 先。好啦，跟住主要嘅材料方面咧，首先咧佢哋亦都系鼓励大家咧就继续用嗰个扒嘅，你真系好中意食扒。咁但系今次嗰个扒咧，你就唔系话成个咧佢煎啦，佢哋就用嗰啲扒嗰啲肉咧就去到搅碎佢。搞碎佢，或者你將佢剁爛佢啦，咁都一樣可以嘅。咁準備定少少嘅份量，其次亦都要準備搭埋啲譬如紫洋葱啦。佢哋唔用洋葱，你中用紫洋葱，可能個顏色咧同埋個氣味會更加香嘅嚇。另外就係番茄啦，咁番茄都係一陣間咧要去切咗佢嘅，咁或者佢哋會中意咧，未必係切粒嘅。佢哋中意咧就係切到一條條咁樣去到用嘅。好啦，另外咧就係蒜頭啦，撒蛋都要嘅。撒蛋呢個我覺得幾特別，因為我估唔到原來即係整餃嘅時候咧，係可以用埋撒蛋， 飽肚啲啊！ 平時比較上少嘅，可能係真係飽肚啲啦。咁啊，營養方面亦都好啲。好啦，跟住係啊，仲有橄欖，橄欖我哋又好少放喺個餃入邊啦。橄欖我哋都會嘅，葱啦，辣椒粉啊，紅椒粉啊，同埋都係要準備定啲鹽。好啦，咁步驟咧做法好簡單嘅啫，先將個紫洋葱咧都係切絲，因為頭先話咗佢哋將啲東西係中意將佢切成絲噶嘛。所以其實除咗肉咧。是会剁碎咗佢之外咧，其实基本上其他可以切丝嘅话咧，佢哋都会切咗丝先嘅。咁啊切成丝啦，然后咧就喺呢一个嘅平底锅嗰度咧，就将你头先切咗丝嗰个紫洋葱咧炒到半透明。其实都好香嘅，基本上只系炒洋葱我都觉得系几香嘅。好啦，炒到半透明之后咧，你就加入头先切咗丝一条条条状嘅番茄。咁啊亦都可以放入去，又一齐炒。咁今次嘅要求咧就系将呢个番茄炒到去软身。因为番茄本身佢比较上硬口，但系佢热咗之后加热咗佢会软噶嘛。咁啊炒到佢软身咁啊得噶啦。好啦，跟住咧就第二个步骤啦。咁啊加入头先你已经准备咗，可能你攞块哇好靓嘅牛扒，咁啊将佢剁烂咗，咁啊嗰啲肉咧就好正嘅，咁啊嗰啲牛肉碎。咁放入呢个牛肉碎喺个 pan 嗰度咧，就一齐炒啦，加啲盐啦，加啲辣椒粉，同埋头先你已经准备咗嘅红椒粉就一齐咧就调味。咁个份量几多咧，就视乎大家自己中意嗰个口味啦，可以慢慢试嘅。例如钟哥佢唔食辣嘅，咁我就会将呢一个嘅红椒粉同埋辣椒粉直接抽起，咁唔使惊辣亲啊。咁小朋友食嘅都唔使惊辣亲。咁大概咧炒咗佢之后啦，可能大概七八分钟，咁已经够。跟住你就拎翻即系上碟啦。上碟嘅时候咧，就等佢摊一摊先，因为太热咧，其实都几难整。咁你不如摊到佢凉翻先。好啦，跟住咧就将呢一个鸡蛋啦，鸡蛋咧系烚鸡蛋嚟嘅，咁葱啦，橄榄啦就切碎。所以你头先个鸡蛋咧，我就建议大家就用呢啲切蛋器咧，烚咗只蛋之后 用嘅切蛋一格拉落去咧，咁就切到系啦，好多片啦。好多片，跟住你就可以再加埋啲葱啦，同埋切碎咗嘅橄榄啦，再将呢一个牛肉咧就混合埋一齐，系啊，咁所以咧其实你都想象得到嗰个嘅料啊，嗰个饺子嘅料咧，肉就好多啦，咁啊菜亦都就系煮过嘅， 哇，直头一餐饭嚟嘅， 系啊， 好饱肚啊， 系啊。仲有佢哋本身即系 original 嗰个系咁大只嘅，即系拳头咁大只饺咧，即系大食嘅，我谂四五只都已经饱。 有肉有蛋有菜， 系啊， 即系 营养都均衡啊， 营养均衡啦，同埋已经系即系一餐一顿饭里边嘅份量嚟嘅。 系啦，咁你就将佢攞头先嗰个嘅料啦材料咧，就放喺嗰个嘅饺子皮嗰度，咁好似平时咁样包啦。不过佢哋咧就会喺侧边。餃子咧，其實大家好多時候會見到我哋嘅捻法咧，就將佢撳扁佢，咁好似啲波浪形咁樣噶嘛。佢哋就唔係嘅，佢哋嗰個做法咧，其實就將佢好似中意卷到外邊咧，好似有啲漩渦咁樣嘅，或者一條條好似嗰啲繩結咁樣嘅。咁佢哋嗰個做法咧，就睇下大家有冇嗰個技術去到做啦。如果冇嘅，坊間都有啲機咧，其實撳落去嘅，撳落去嗰啲，我就覺得。快靓正啦，咁啊方便好多。好啦，咁然之后咧已经包咗， 手工啦， 系啊， 手工贵啲， 系啦，手工贵啲， 唔系机， 又可以打个牌佢哋 handmade， 又卖几倍价钱。好啦，咁跟住你就已经准备咗呢个饺啦。咁啊，可能你假如你即系用翻佢 original 嘅 size 嘅话，你原本个尺寸咧，咁你就可以准备定四五只啦。整完之后咧，未完嘅，未食得，唔系话抌落个水嗰度咧，去到烚熟佢咁。佢哋嘅食法就不是咁样嘅。咁佢哋咧个做法就系、要将一个预热咗嘅焗炉准备咗佢先，然后咧就将你头先嗰个饺咧就放入去嗰个焗炉嗰度咧就焗噶。咁啊焗嗰个温度大概就系180度，就焗12分钟。咁啊焗到嗰个嘅皮咧都变晒做金黄色嘅话咧，咁即系代表你嗰个饺咧。就可以拎翻出嚟食啦。咁食嘅方法咧，其实头先钟哥讲得啱，用刀叉切咧，我觉得都系好，因为你个饺如果真系拳头咁大嘅话，而且咧仲因为你焗到其实个皮都几香口啊，几脆啊嗰啲嘅，咁所以我觉得几好可以尝试呢个阿根廷嘅饺。咁试一试睇下会唔会又打开大家嘅胜利之门啊？咁啊唔错，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跟住年尾咧，大家系多剧煲噶啦。嗱，钟哥咧就好好嘅喺个影视界咧，成日有啲笋嘢啊，好睇嘅嘢咧，就不断分享。 唔系，我会将佢分门别类嘅，即系话呢啲需要用脑嘅，你有时间先睇。 系 呢啲唔系好需要用脑，但系你以为用咗脑嘅，你食饭时候播得噶啦。 系咁啊，同埋咧，佢会分门别类点样咧？譬如小白中意啲乜嘢咧，佢会将嗰一样嘢咧。安放落去俾阿小白去欣赏，譬如链锯人，佢觉得啱佢睇多啲。嗱，虽然我唔知点解啊，咁咪会讲多啲。咁譬如咧，我咧中意啊，有啲 first love 啊，或者咧中意怪嘅嘢咧，即系譬如 Wednesday 啊，哇！睇完之后咧，我想二刷添，我觉得都几好睇咁样，系啦， 咁紧要 系啊。 个女主角已经好短期，即系啱啱上咗嗰个串流平台咧，但系嗰个女主角已经可以提名，啱啱讲到啊，提名金球奖电视组别喜剧音乐剧嘅最佳女主角啦，已经。 即系如果有啲中意跳舞嘅朋友咧，喺 Wednesday 呢个作品入边咧，佢咪有一 part 跳怪舞嘅，因为佢要好似爱。登氏家庭入， 佢直头系嗰个古仔嚟， 系啊，嗰个古仔啦。咁佢要跳一 part 咧，就系同个男伴跳一 part 怪嘅舞咯，成为咗依家咧 cropping 嘅界别咧， 洗版啊， 最流行，个个都要趋之若鹜要学嘅。 系啊， 嗰个古怪舞蹈连啊 Lady Gaga 都要 cover 佢嘅跳舞 啊，呢个真系 几咁夸张咧，即系影响嗰一样嘢。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其實我近排煲劇咧就好醉心，就係關於宋仲基呢個人。 哦，咩財閥？ 財閥咩小兒子咁樣啦？ 有一睇啦呢個。 有啦，去到十幾集啦，仲有黑途徑啊，喺免費電視台嗰度有啲 Apps 可以睇啦。我咧從來未為到一個男人係著迷，除咗木村拓哉。 而家多咗一個啊？ 宋仲基咯， 佢进步好大喎、啊，做戏。 不过上一次我即系上一次 太阳的后裔啦， 就系、是、太阳的后裔先。咁我嗰次我都已经系即系喜欢佢啊。 系啊，你都喜欢、啊， 喜欢， 要你喜欢一个男人几咁困难咧、啊，钟哥系咪先？ 即系佢唔系净系靓仔啊， 佢其实严格嚟讲，我唔觉得佢靓仔，有啲邪气添、 啊。我又觉得佢都几靓仔，即系几骨子、 啊。 佢五官系啊， 系咯、啊。但我覺得佢做戲叻咗好多喎、啊，特別係有呢、這個青龍獎嘅影帝啦，李勝文啦，即係一個叔叔嚟啊、嗯！哇，那個叔叔做戲咧，好好睇喎，即係所以成個作品咧入邊都係嗰啲你如我咋，點樣可以呃翻啲股份啊？點樣復仇嘅一個故事咧？佢、哦、每一集咧個幾鐘頭啦，但係我唔覺得長、啊，所以我。反推介翻俾你睇喎，鐘哥。 因為我自己個人啫，我個人咧成日對啲韓劇咧、 啊， 我有一個感覺就係可以唔使咁長嘅， 係啊 係 啊， 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啊個劇本其實可能係45分鐘，唔使拍到個半鐘嘅，即係咁樣。但如果你咁樣講，即係話佢呢個真係用足曬嗰個餡， 用足曬，用足曬。因為對上我睇嗰個自閉症女律師嗰、那個，我覺得好慢嘅啲節奏， 嗯、 根本係即係傳統韓劇節奏。但呢一部咧。快好多，同埋好刺激，佢係一個另類爽片啊！即係我哋成日話啲爽片就係咁槍林彈雨開槍射射射， 唔使諗咁樣， 正義必勝咁樣啦。佢個正義必勝嗰個位咧，係擺咗喺叫打官司啊，同埋咧喺嗰個權力炒作嗰度咯。好、 嗯、 吸引啊！ 即、哦、係可以 吸引大家可以試試。 又唔會好似以前嗰啲即係蹲得太耐， 係 夠爽快都好緊要。 最緊要係合法啦、嗯，第二係咩可以免費睇啊！ 好啊， 咁大家可以試試諗諗佢啦嚇。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